做嘢，我哋先至咁幸福咋，赚钱真系唔容易噶。冇错啦，所以咧，我哋孝顺爸爸。 好啦，等爸爸翻嚟咧，我要同佢抌骨同埋擦背啊。哎呀，有电话喎、啊。喂，边位啊？吓，哎呀，系爸爸。 哦，大雄啊，你同我话俾妈妈听啦。哦，系啊，今晚主任咪请我去饮酒。 哦，系啦，所以我今晚啊食完晚饭先至翻嚟噶啦，系咁先啦啊！ 哦，系边个打嚟噶？ 系爸爸，佢话唔翻嚟食饭啦。佢话今晚主任请佢去饮酒啊，真系激死我咯！我整咗咁多餸，佢先至话唔翻嚟食啊！ Patrick，Patrick。 哦，先生啊，系咪冷亲啊？ 唔系，可能有人喺度讲紧我啦。啊，我知啦，我要你今晚陪我饮酒，数夫人神功庆啫。咁啊，佢喺度讲我顶啦。 哦，唔会嘅。好夜拉瞓觉啦，睇完呢个节目都得啩。唔准睇啊，睇瞓觉啊。 妈妈好似好嬲咁嘅样。 咁又难 怪佢嘅。 啊，系啦，妈妈，你揾紧咩啊？ 你爸爸啊，寻晚饮醉咗酒，连我份薪水都唔见咗啊！吓， 唔见咗啊！ 喂喂喂喂，唔好咁大声咧，都未曾证实跌咗噶嘛？ 咩话？我已经揾过晒啦，但都揾唔到啊！ 唔通咁样仲唔系跌咗咩？ 我都话过你噶啦，出粮嗰日唔好周围去，即刻翻嚟啊嘛！ 你估我想嘅咩？系啊，都唔明你点解唔嗌工资串有银行啊！ 你明白噶啦，如果出粮啊唔系出现金嘅话，冇咁开心噶嘛？呢点你都明白噶啦。哦，啊系啦，我好似记得琴晚啊交咗俾大雄噶。 啊喂，爸爸，你唔好乱讲啊！ 你有咩理由推喺佢哋身上噶？ 哦， 嗯、 你寻晚去嗰边度嚟啊？我唔该，你快啲谂下先啦。 哦，嗯。 首先， 我哋离开火车站去天桥下边嗰间大排档，跟住咧就饮醉咗啦。唔系啦，我都系报警啦。 咁你快啲去啦！哎，仲有啊，你问下你嗰个主任记唔记得去嗰边度啊？ 我知道噶啦。 我哋系咪翻返去寻晚嗰度啊？ 冇错啦，爸爸头先佢讲过啊，同个主任去天桥底嗰间大排档嗰度饮过酒嚟啊嘛。 点解一个人都冇嘅？ 爸爸佢哋就嚟噶啦，嚟啦！ 主任啊，我谂我都系唔去啦。 有乜所谓啊？即系饮一杯。 喂，咁咪一杯嘅啫。 喂，饮错啦。 唔该，你俾杯热嘅我啦，嘢俾兄啊，呢系咪要热噶吓？ 系啊。 哦， 好啊，先生啊，今晚好冻哦。 系啊，呢个时候饮杯热酒系最舒服噶啦。我仲要油豆腐、鱼蛋同埋萝卜添。 好啊，呢位先生咧？ 同我嗰啲鱼蛋同埋薯仔就得噶啦。 哦，好啊。 先生啊，你系咪冷亲啊？ 唔系啊，可能有人喺度讲紧我啦。 啊，我知啦，我要你今晚陪我飲酒，嫂夫人實會唔高興啫，梗係佢喺度講緊我頂啦。 哦，唔會唔會，點會咧？我太太啊，絕對唔會做出啲咁嘅事嘅主人。 啊，爸爸啲新水啊！ 啊，係喎，呢個時候啲新水仲喺度噶喎。哎呀，又難聽啊！ 又話淨係飲一杯啊，結果咪又係飲到唔捨得走。 哎呀，好凍啊，好凍啊，好凍！ 啊，叮當啊，不如做下運動咯，好嘛 嚇？好啦， 一齊嚟運動啦，係㗎，係㗎，係㗎。 哎呀，運動啊，唔怕凍啊！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好彩我哋走得快啫，大雄。 哎呀！哎，佢哋走晒啦。 去追佢啦！我谂佢哋唔会走得好远嘅啫。 喂，你跌咗嘢啦！ 哎呀，又系嗰只狗啊！ 哎，唔好理咁多啦，快啲行下啦。真系奇啦，咁快就唔见咗佢哋两个都有嘅， 唔知系咪入咗附近啲铺头嗰度咧？ 可能系喎，如果系咁样，我哋咪要逐间铺头去揾咯，咁影真麻烦咯。 啊，系我啊，我今晚夜啲先翻嚟。 啊，喺嗰度啊。 我哋第二度飲過咯。 我哋已經飲醉咗噶啦。 邊個話我醉啊？我哋第二度飲過啦。 沙律一碟，串燒五支，啤酒一支。 喂，見唔見啊？嚇！ 見到啊，佢兩個啊嘆啊。 萬事都要忍啊。 喂，叮当啊，我谂喺度监视唔系几方便啊。 你又讲得啱嘅，既然系咁咧，利用间谍工具啦。 啊，系喎，一于好似间谍咁啦，咁我哋咪可以唔使咁辛苦咯。 冇错，系啦。 不过我仲系好冻啊。 我都系啊，佢哋喺入边饮酒就舒服啦，难为我哋要喺呢度挨冷啫。 主人话我哋去过第二度饮过啦。 啊，我话我已经够啦。 唔得，我仲未曾够啊！我哋一于饮到天光为止啊！ 我边度话？ 睇下爸爸饮多咗两杯又乱噏嘢啊！ 好啦，我令到佢唔敢啊！睇住嚟啦。 啊？咩嚟噶？ 小型放映机嚟噶。 诶，就呢度啦。 啊，好，呢个睇嚟都唔错啊！ 太太，我而家即刻翻嚟啊！ 喂，你做咩啊？ 大雄啊，其实我头先系将妈妈喺屋企嘅表情转播过嚟啫嘛， 吓到爸爸走都走唔切啊！ 佢哋系寻日嘅我同你嚟啊！ 啊，系啦，寻晚爸爸翻嚟之前，我哋瞓咗觉啦，嗬？ 诶，我翻嚟啊！ 快 啲俾水我啊！ 哎呀，你唔好咁大声啦！大雄同叮当佢哋已经瞓咗觉啦，嚟啦，叫好啲啦，唔该你，饮到咁醉噶，哎呀，企稳啲啦，好唔好啊？ 快啲俾水我饮。 好啦好啦。哎呀，冇嘅。 啊，冇理由噶喎。 咁奇嘅，我明明见到爸爸。放咗入个公事包里边噶，喂，叮当啊，我哋不如攞走爸爸啲新水咯，好嘛？爸爸， 大雄同埋叮当你哋 系咁嘅，因为我怕你跌咗啲新水，所以嚟同你攞翻去先啊。 系咩啊？你哋就系为咗咁样嚟噶？ 系啊，爸爸，你唔好饮太多啦。 我会嘅啦，唔好多事啦。好嘢噶咯喎！啊，你哋咁夜仲出街啊？ 哎呀！嚇得我啊！ 喂，叮當啊，翻屋企好似唔係行呢條路噶喎！ 哎呀！快啲走啊！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喂，你哋跌咗嘢啦！ 哎呀，好彩走得快咋！ 我哋继续震紧啊！ 不过咧，我哋终于都揾翻爸爸啲薪水啦嘛！啊，哎呀，点解唔见咗 咧？哎呀，梗系走嗰阵跌咗啦！ 太太啊，我揾翻啲薪水啦！ 打。 爸爸，你点揾翻噶？喺派出所度揾翻噶。 吓？喺派出所？ 系咁嘅，嗰位警察先生话，琴晚见到大雄同埋叮当两个跌咗喺路上度。 吓？咩话？我同叮当啊？吓，你真系啊，又将责任推喺人哋身上。 不过啊，谂深一层咧，系我饮醉嗰阵时咧，好似见过大雄同埋叮当噶。 系啊，爸爸，过去咗嘅事咪算数咯，总之揾翻啲薪水，而家咪冇事咯，系咪啊？ 系啊。过去咗嘅事唔好再提啦。嗱，不如咁啦，我哋出去食饭啦。 好啦，万岁啊，万岁！ 琴晚明明见到大雄噶，唔通我嗰阵饮醉咗啊？ 哎呀，好心你啦，都嗌你唔好再提啦。 爸爸真系长气噶。 大雄啊，快啲起身啊！ 嗯？哎呀，咪咁硬噶啦！哎呀！ 哎呀，唔系你唔好食得咁急啊！ 快啲就迟到噶啦嘛！ 喂，你到底洗咗面未噶？ 乜你朝朝早都系咁样噶？ 咁啊系咯！ 你梗系未执书包啦，又梗系有功课未做定啦。 我都唔明白我点解条命生得咁苦嘅，一日唔俾人闹都唔安乐嘅，呢啲咁嘅事重复又重复啊！每日都系因为迟到翻学，所以俾老师闹一餐，翻到屋企又俾妈妈佢闹一餐，出到去出边玩又俾技安佢哋虾我，每一日因为瞓晏觉又唔记得做功课啊！哎呀，我每日嘅际遇都系咁样噶。 咁又系喎， 寻日前日都系一样，听日同埋后日都唔会有咩改变噶啦。 我谂系啦。 喂，你有冇办法可以令我改变下噶？ 我梗系有啦，际遇交换仪器，例如呢度有 A 同埋 B 两个人，佢哋是但一个揿掣嘅话咧，佢哋嘅际遇就会互相调换噶啦。再按一次的话就会回复正常了。不过我认为就算你的际遇和人家调转都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了。 我就说不是了，例如好像如果我和你调转的话， 哎呀你不要啊， 如果我和你调转了，那我就不用上学了。 你真是啊，你不要乱这么用啊，每人的际遇是不同，但是各有各的优点和缺点的，如果你不喜欢自己的际遇，应该改变一下自己才对的。嗯， 好啦，大家打开第36页。 老师早晨啊！ 大雄啊，你又先迟到啦！你出去走廊罚企啊！ 真系奇妙啊！好啦，而家继续上课吓。今堂你哋自修啦。唔记得咗添啊！好啦，恢复原状先啦。 咩事啊？算数啦，大雄，听日唔好再迟到啦 吓。系。 阿奇啦，我有啲唔妥咁样。 今日真系开心啊！翻到屋企之后做咩好咧吓？ 今日舅父同我去睇戏啊。 吓？今日你有戏睇啊？好啦。 咁先啦喎。 再见啦。我翻嚟啦。 大雄啊，你今日又迟到俾声罚企你系唔系咧？老师啱啱打电话嚟啊，真系收卡。 系啊，爸爸阿妈我。 你唔使讲啦，闹亲你啊，你梗系话以后唔敢噶啦。 大雄佢又俾妈妈闹啦。 哎呀，有啲唔妥咁啊！ 大雄啊，我做功课啦吓。 哎呀，点解啊？我今日啲感觉同以前唔同咁嘅。 咁梗系啦。 阿福啊，食点心啦。 哎呀，好丰富啊！咁多我点食得晒啊？ 哎呀，唔紧要，你咪逐款试下咯。 哇，如果每日都有咁多点心食，做成世阿福我都制啊！ 啊，你真系乖噶，你食多啲啦吓。有人嚟噃。阿福啊，原来舅父嚟接你出去睇戏啊！ 阿福啊，我哋去咯。 好啊。 哎呀，阿福啊，你去边啊？ 阿安啊，吓我去睇戏啊，我而家去啦。 今日我哋有比赛噃，吓。 吓，弊啦，我唔记得咗添喎。 乜你约咗人咩吓？ 嗯。 哦，唔紧要嘅，阿福，我哋第日先再去睇过啦。 嗯，咁好啦。不想发生的事似乎又要发生咁啊！ 我根本就不想瞓觉噶，但系点解我又要瞓觉咧吓？ 喂，大雄啊，落嚟打棒球。 啊，劲安啊！哎呀，打棒球啊，我又要俾人笠啦。 我哋今次赢唔赢到噶？ 你哋记住啊，今日咧我一定要赢啊！如果输咗咧，我就会打你哋噶。 咁样啊，我唔做阿福，做劲安好过啦。 唔啊！ 劲安同我调转咗，咁即系话咧，我就系投球手嚟啊！啊，好啦，睇住你啊！ 停！哎，劲安啊，大力啲啊嘛！ 系。原来际遇改变了，力量没改变到。做乜嘢啊？而家好笨妹咩？我都尽咗力噶啦，有咩办法先得噶？以为你哋好叻咩？ 哎呀，我哋输咗就走咗，不负责任啊！如果佢唔系劲安嘅话咧，我实打佢一大餐噶。 我谂都够远啦，挂好啦，变翻我自己先，离开劲安咁远唔怕噶啦。 哎呀，大雄啊，你喺呢度做乜嘢啊？ 妈妈，你去买餸啊？ 哦，系啊。 你准备买咩餸啊？ 我准备买条鱼煎，你话好唔好啊？ 吓，又系鱼啊？啊，系。喂，你到底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大雄啊，仲唔快啲翻屋企做功课？ 哦，系。 咦，煎鱼有咩好食喎？等我谂个第二样餸先啦吓，免治牛肉或者咖喱饭都唔错噃。啊，唔好啊，都系食牛扒。 欢迎光临，有咩要噶嘛？ 我想要四块牛扒，唔该你啊 吓。四块牛扒，一共6500 yen 啊。 吓，6500 yen 啊？都冇咁多钱去买啊。哎呀，结果咪又系要买鱼，早知系咁咪唔去买餸啦。 睇下大雄啊，成个大人咁样。 妈妈，我帮你买咗餸啦。 唔该你啊，大雄。真系奇啦，我几时叫大雄帮我去买餸嘅咧？哎呀，算数啦，我都系快啲翻去煮饭系啦。 真系奇怪啦，如果买餸嗰个系大雄嘅话，咁同我倾偈嗰个系边个咧？ 切，做妈咪都唔好玩嘅，不如做正义啦。 哎，叮当，本来我都唔眼瞓嘅，但系我而家要瞓晏觉啊。 似乎大雄佢仲未玩厌喎，真系冇佢收啦。 你做咩啊，正义？今日弹得咁差都有假？ 我有咩理由会弹得好先得噶？ 好啦，既然系弹得咁差嘅，罚你弹30次啊，知嘛？ 系啊，30次啊，系啊，你跌死啦！哎呀， 身材，身材。 生意就彈完啊！哎呀，好攰啊！ 正義啊，教好水沖涼啦！ 嚇、啊，沖涼？其實我根本就唔想沖涼啊，點解會變成咁樣噶？ 我知道我一定要瞓晏觉的，不过点都瞓唔着嘅。 咁又系嘅，普通人系冇可能好似大雄咁瞓咁多嘅。 本来我系想睇书嘅噃，点解又唔想睇咁样嘅？啊，唔系啊，我本来就系唔中意睇书嘅，点解会咁 咧？唉，呢次真系麻烦啦。 啊，系啦，不如去静怡嗰度玩啦，叮当啊，借时空门俾我啊。 好啦，嗱，你去静怡嗰度玩啦，嗱。哎呀，你可以可以啦。 喂，静怡，啊，哎呀， 啊， 乜你咁噶？ 哎呀，乜你咁样讲啊？系你自己走入嚟啫嘛。哎呀，点解会搞成咁啊？真系激气啊！我唔做静怡啦。 哈，大雄，你翻嚟啦？点啊？经过今日之后，你有咩感想咁啊？ 系啊，我以后都唔敢。 系唔系咧？就算系人哋嘅际遇啊，都唔系十全十美噶嘛。嗱，你而家明白晒啦，好啦，快啲做功课吧啦。 叮当啊，我已经明白晒啦，我应该系要靠我自己嘅努力嘅，但系喺努力之前，你帮我做咗功课先啦。 系啊，系啊。啊啊啊！哎呀，究竟点样做噶吓？瞌眼瞓变天才。 喂，大雄啊！上课时候又瞌眼瞓，太唔似样啦！你将个走廊都罚几啊！ 拜拜， 再见 啊！哎，大雄啊，如果你瞓觉瞓得太多啊，脑筋同手脚都会退化噶喎。 一早都退化咗啦，你睇下佢成个废物咁样啊！ 老师今日打个电话嚟讲晒我听啦，你上堂瞌眼瞓丑唔丑噶？你个人啦，无论做乜嘢都系咁唔专心嘅，咁样唔得噶，听到乜？啊？哦？哎呀！大雄啊！ 哎，对唔住啊！哎呀，叮当啊！阿奇啦，哦，去咗边度啦？冇办法啦，唯有等佢翻嚟系啦。 大雄又先瞓觉啊，好啦，睇你发咩梦先至得啊。嗯，哎呀，咁都有噶，连发梦都系挂住瞓觉，真系冇理收。喂，大雄啊，快啲起身啦！ 啊，乜你翻咗嚟啦，叮当？ 点解你时时都瞓觉噶？ 我点知道啊？眼瞓咪瞓觉咯。 眼瞓就想瞓觉，觉得肚饿又想食嘢，你咁样做啊，咪成只猪咁样咯。 就算我啊唔瞓觉唔食嘢啊，都冇咩好做噶啦。我就话瞓觉冇咩唔好啊，都唔明白啲人点解话唔好噶。哎呀！啊，系啦，叮当啊，借个电话亭俾我啊。嗯。听住啊，由而家开始啊，随时随地可以瞓着觉嗰个人呢，就系一个天才嚟噶。 喂，大雄啊！你是个天才啊，上堂时间都可以瞓得着嘅。你哋一个二个啊，点解唔学下大雄咁样啊？成日上堂都眼碌碌，成个蠢材咁样啊！你哋啊，出嚟走廊度罚企啊！大雄啊，你系真系叻仔噶啦吓！ 大雄啊，你真系本事噶啦！ 算得乜嘢啊？ 大雄啊，我真系好羡慕你噶。 大雄啊，你真系了不起噶啦！ 唔系，你哋太过奖我啫。 我哋点都比唔上佢噶啦！ 我翻嚟啦，妈妈啊，你又做嘢啦？点解你唔去瞓觉？ 哎呀，我试过噶啦，但系瞓极瞓唔着啊！ 你根本啊都冇专心一致去瞓觉，做事点可以咁唔专心噶？做人唔可以咁噶，你知唔知道啊？你要认真啲做啊！吓， 我会认真啲瞓噶啦， 俾心机啊！好啦，瞓翻阵先。 哎呀，乜咁鬼嘈噶？咁难先瞓得着，又嘈醒人哋。 叮当啊，你点会俾人嘈醒噶？你真系未到家啫。好啦，等我嚟示范俾你睇啊。嗱，睇住你啊。 好啦。啊，犀利啊！ 咋搞晒啊？ 啊，静儿嚟咗啊。 嗯，系静儿啊。 大雄，我有件事求你噶。 吓、啊，求我啊？ 我听讲以后有份晏教的测验，我就没信心了，所以我希望你教下我啊。 啊，我啊，我不懂教人的、啊、 求下你啊，我会给心机的，我会当你的老师啊。 哎呀，我怎可以做你老师啊？你又不用叫我做老师的，我答应教你是啦。 看他开心到那个样啊。 好啦，首先呢就是要有良好的姿势，好像我这样。 咁跟住点样啊？ 啊！ 喂，大雄啊，你唔好挂住瞓啦，起身啦吓！ 要快啲瞓着系最紧要嘅，将全身嘅肌肉放松，所以姿势咧就一定要以舒服为主。跟住咧就要抛开一切烦恼，乜嘢都唔好谂住，只系一心一意咁谂住要瞓觉，要瞓觉。 我就系谂住测验嘅事，瞓嚟瞓去都瞓唔着啊！ 其实咁简单嘅嘢，好容易做得到啫嘛。 你做得咁叻啊，梗系话简单啦。 只要认真啲啊，咁咪得咯。 讲就系咁样讲啫。 你死啊！嘈住我点样发狂？ 今次试下用第二个办法啦吓。咁样啦吓，你谂下开心嘅事，或者系置身喺郊外嗰度啦。嗱，你而家咧喺春天嘅草原嗰度晒紧太阳，而家咧有阵微风轻轻吹过。有一只蝴蝶在花间度飞舞，跟住第二只又飞过嚟啦，飞呀、啊、飞呀、啊，第三只、第四只、第五只。哎呀，叮当啊！ 哎呀，做咩啊？做咩啊？哎呀！ 静儿咁难先瞓得着，又是俾你啲鼻鼾声嘈醒啊！ 哎，不过咧，我总算瞓着咗啦，呢啲就全靠系大雄嘅功劳咋，多谢你啊！ 系你自己聪明啫，唔关我事。嗱，由听日开始，我教你一啲高深嘅瞓觉技术啦。 系老师，多谢你嘅指导啊！ 唔使客气。 拜拜。 哎，我系电视台嘅山田啊，我希望你帮我哋演出一个瞌眼瞓嘅节目啊，咁好唔好咧？ 好。 各位，今日的嘉宾咧就系瞓觉天才，佢就系大雄弟弟啦。主持人是瞓觉的评论家梦健先生。好啦，而家有请主持人。 哎，各位，因为人瞓着咗觉咧就唔可以打仗啦。咁为咗和平啊，我哋应该学大雄咁样嘅，尽量争取时间，随时都可以瞓得觉。 啱啦。 好啦，而家我哋请大雄弟弟示范下。 真系快得非常之惊人喎！ 哎呀，头先真系太过快啦！我哋用慢镜头睇多次吓。 哇，每一个动作都好直接喎！ 哇，速度系0.93秒啊！呢一个可以讲系世界嘅纪录嚟噶。 呢一种姿势真系好美妙啊！佢的确系一个瞓觉嘅天才啊！ 哇，大雄真系犀利啊！ 佢系个明星啊！ 哦。对不住啊，以前我哋真系有眼不识泰山咯。 唔好讲咧，我系唔会怪你哋嘅。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啊嘛。好啦，算数啦，我哋以后唔好再斗气啦，一齐为瞓觉奋斗啊！ 大雄，阿大雄啊！ 系好肚饿啊！ 哎呀，妈妈食得饭未啊？ 哎呀，哎呀，呢次弊咯，乜咁晏嘅嗱？哎呀，我瞓到唔知时候啊！ 哎呀， 妈，原来我仲未曾买餸噶，哎呀， 哎呀，真系惨咯！ 我翻嚟啦， 妈妈， 翻嚟啦， 买咗啲咩餸翻嚟食啊？吓， 冇买啊，个个瞓晒觉，一样都买唔到啊！ 吓，今日冇饭食。 哎呀，我哋冤家， 我都系啊， 我都唔知点好。 圣诞节， 叮当啊！ 吓，你唔好烦我啊！日语冇得倾啊，我今日唔得闲啊！ 我都未曾讲做乜嘢，你就咁样讲噶？ 仲使乜嘢讲啊？你方仲会有好事做咩？ 我都未曾讲，你点知道唔好啊？你听我讲咧咁嘅。 又是这样的事啊？ 什么又是啊？你都不知道啊，阿福哥的圣诞舞会啊，个个都有请，只是没有请我咋。 这些事很正常啊。 哎呀，乜你不等我不抵的咩？他们有一个一公尺的大蛋糕吃啊，还有啊，又唱歌表演啊，还有魔术添啊。 这么丰富啊？ 嗱，你话系唔系过分咧？有咩理由个个都请，定系唔请我先得噶？ 你又唔使咁伤心嘅，冇得去咪算咯。 有咩理由唔伤心啊？好伤心啊！ 你真系啊，你咁大个人仲咁容易喊嘅。好啦，我即管谂下办法啦。 啊，谂到未啊？ 仲未啊？真系奇啦，我记得旧年用完之后，明明放咗喺呢度噶喎。 哦，你哋两个喺度搵乜嘢啊？吓？ 妈妈，去年那棵圣诞树去了哪里啊？ 哦，我已经抌了。 啊，抌了啊？ 都用了三年了，已经很残旧下了。 如果用时间簿的话，可以将它翻新的，使乜嘢抌？ 不用担心，爸爸今晚会买一棵新的回来的。 等到今晚赶不及的了，有什么用啊？有福他们现在就开心了。 好啊！ 好嘢啊！是啊， 叮当啊，真的没有其他办法啦。 你不要吵住啦，我现在就想紧咯。 哎，圣诞快乐。 啊，是你啊，丁美。 你哋做乜冇嚟神意咁啊？ 系啊，我有件事解决唔到啊。 我知道啦，你哋咪冇圣诞树挂节咧？你只圣诞树种子嚟噶。 啊，系喎，点解我谂唔到咧啊？ 做棵圣诞树出嚟啊？ 系啊，将粒种子放落去，再冚翻好啲泥，然后用促进成长光照佢。少了些什么啊？哈，我知道了，是雪了，周围少了些雪了。 雪啊？这么好天不会落雪的吧？ 哥哥啊，可以用它的。 是不是落雪机啊？ 不是人工雪了，是收集真雪机器来的。 我知道了，是用收集真雪地机。 是什么来的？ 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个仪器去载些真雪回来啊。好了，我们用飞天去找雪云啦。 有雪云啊！ 系啊，落紧雪添啊！ 好啦，将收集真雪机放喺呢一度先啊！ 好嘢啊！咁快就收集晒啦喎！哇，好多雪啊！ 好啦，我哋而家落去睇下啦。 哇，好冻啊，真系雪嚟噶喎！不过啊，点样攞翻去咧吓？ 哎呀！ 唔使担心嘅，我哋可以驾驶翻去啊！ 哇，好嘢啊！ 好 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阿福啊，见唔见大雄啊？ 哦，佢唔会嚟噶啦。 点解？ 因为我都冇请佢啊嘛，劲啊！ 冇错啦，如果佢嚟咗嘅话咧，我谂一个舞会一定唔会咁开心。 系啊系啊，佢问成日都咁论尽，唔请我咪安然乐啲咯吓。 诶，阿福啊，开始跳舞。 啊，各位各位，诶，我哋而家开始跳舞啦。 好嘅。 对不住啊，静儿，吓亲你添啊！ 哦，原来是大雄你哋啊，呢啲系真雪嚟噶噃。 是啊，是我在空中收集的。 空中啊？ 是，是丁美的主意来的。我们现在可以开个圣诞舞会了。 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加入啊？ 啊，没问题，不过你不是参加了阿福的？ 我不理他了。 啊，这样好了，可以跟静儿过圣诞，真的开心啊。 真是靓啊，是一个真正的白色圣诞啊。 不过呢就没有礼物同埋食物咯。 我唔紧要嘅，雪就系最好嘅礼物啦。嗱，我哋兜快做雪人啦。 嗯，好啊，一齐做啊。 哎呀， 哎呀， 哥哥啊，冇输俾大雄啊。 哎呀，我知啦，不过呢真系好重啊。 啊，系啦，系雪啦。啊，等我表演魔术俾你睇啊。 喂，空地嗰度有好多雪啦。 系呀，系呀。 系咪真噶？ 系真噶，仲有一棵好大嘅圣诞树添噃。 系啊， 系啊。 诶，话走就走，真系冇礼貌噶。 我哋去睇下先啦。 哇， 犀利啊！ 喂，点解会咁啊？ 唔怪喎，静儿都喺度啊。 喂，系大雄喎，果然系佢哋嘅所为嚟啊。 我哋点样对付佢好啊？ 嗯，呢件事包喺我身上啦。 哎呀， 大家都好开心啊！ 哎呀，真系好啦。 诶，哥哥啊，嗰啲啊，嗰啲啊。 吓，乜嘢嚟噶？ 有乐场啊！ 将你中意嘅游戏咧画喺张纸上边，放入基地度啊，咁啊做得到噶啦！ 真嘅，咁啊，我要滑梯啊！ 啊，我要揾咖啡杯，我要揾煎粥啊！ 啊，将画好嘅纸放入里边，咁啊得啦！ 哇，好嘢啊！啊，系我亲手画出嚟噶。 跟住咧就系丁美同埋静儿嘅画啦。 哇！ 哇！你哋睇下，系真雪游乐场啊！ 哇！今年嘅圣诞啊，真系玩得开心啦！ 呢啲啊，全靠系叮当同丁美帮手咋！ 哎呀，算得系乜嘢啊？ 快啲走啊！ 警 安 嚟捣乱啊！ 咪嘈啊！而家呢一度开始咧系属于我噶，你哋通通去第二度玩，听唔听到啊？ 你哋唔好乱急啊！呢度系属于大家噶。 咪嘈啊！你搞我咗我个舞会，我要报仇，知道未？ 呢件事与我无关嘅。 我都系啊！ 你话咩话？ 你话咩话？ 咪嘈啊！ 哎呀！叮当啊！叮当啊！叮当啊！哎呀！ 走啦！哎呀！你哋知道味道啦！哎呀，唔知你啊，搵啲雪掟过人啊，我打死你！ 哎呀，哎呀，好啊， 有咗停手啊！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哎呀， 哇，哎呀，哎呀，唱得真系好听喎！应该打交噶， 啦啦啦啦啦， 系啊，系我唔啱嘅，我早睇埋大雄咪冇事咯， 哎呀，算数啦， 好啦，就咁算数啦， 系啦，可唔可以俾我哋参加埋一份咁咧？ 当然可以啦， 啊，真系好啦，佢哋和好如初啦， 冇错啊，唱圣诗啊，可以令人心平气和噶， 多谢你啊，丁美。 各位啊，我哋今日要尽情玩个痛快啊！ 叮当，你打算点做啊？ 我要将呢个真雪基地慢慢咁样上升啊！好啦，大家一齐唱歌啦！ 好嘢啊！而家开始啦！ 好啦，而家开始上升啦！ 啦啦啦啦啦！ 吓，好嘢啊！哎呀，弊啦，纪安都喺度啊！早知道我唔提议唱歌啦！ 好嘢啊！我都为你哋高歌一曲自得。嗱，平安夜圣善夜。 哎呀！有求必应菩萨。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哎呀呀呀呀！ 哎，叮当啊！哎呀，叮当，你做乜嘢？系咪肚痛啊？ 哎呀，我要食豆沙饼啊！我要食豆沙饼啊！ 哦。 豆沙饼啊，我有十日未食过豆沙饼啦，我好想食豆沙饼啊，但系我得十英，边度够钱买噃？你睇下啦。 啊、好啦，咁我借钱俾你买啦。 啊，你真系我个好朋友啊。 不过咁样我都系得十英咋。 哎呀，我唔制啊，我唔制啊，我唔制啊，我好想食豆沙饼啊。啊，有办法啦，我可以用嗰个嘢噶。有求必应菩萨。 咩嚟噶？ 喂，大雄啊，你暂时做住菩萨先啦吓。 哦。 嗱，你而家咧就系个菩萨嚟噶啦。 吓？我而家系菩萨嚟啊！ 喺我祈求之前咧，首先要俾啲香油钱噶。菩萨啊，菩萨啊，我想食豆沙饼噶，求你成全我啦！我求下你啦，菩萨。 啊！哎呀，佢发光啊！ 大雄啊，你快啲光有求必应，咁先会灵验噶。 好啦，有求必应。 唉， 太太啊，你啊真系客气啦，多谢你喎。 唔多谢，系我少少心意啫嘛。 大雄啊，叮当啊！你两个落嚟啦！ 系， 咩事啊，妈妈？ 呢啲系隔篱嗰位太太送俾我哋食噶。 系，原来真系豆沙饼噶。 系真噶。 啊，我个愿望达成咗啦！ 喂，叮当啊，系咪有咗菩萨，咩愿望都达得成噶？ 哎呀，呢个咧只系游戏嚟嘅咋，所以咧只系可以达成一啲小小嘅愿望嘅啫。如果你希望做到首相之类嘅嘢咧，咁梗系唔得啦。 好啦，咁样咧，俾啲香油钱先。菩萨啊，菩萨啊，我求下你，俾100万英零用钱我啦。 哎呀， 真系都唔发光嘅。 系，咁梗系唔得啦。你只系俾10英香油钱咋，就想要100万英啊？你实在太过妄想啊！ 咁样我要少啲啦，好啦，10万英算数啦。 唔得啊，唔得啊，要再减啲 啦。咁啊，10000英啦吓，得唔得啊？仲系唔得啊？咁咪1000英啦吓。 都系唔得咧。 咦呀，既然1000英唔得就100英啊！ 吓，有求必应啊！ 妈妈， 咩事啊？ 俾100英我啊！ 你话咩话？无端端要俾100英你啊？ 系菩萨嘅意思嚟噶， 你唔好喺度乱噏嘢啦，大雄。我知啦，你梗系用晒啲零用钱咧。你点可以咁大细噶？我唔会俾你噶。 哎呀，妈妈，妈妈，你听我讲啊，系咁噶，其实啊。哎呀，都冇解嘅，嗰个叮当呃我嘅，嗰个菩萨一啲都唔靓啊，呃人嘅，激气啊，真系啊，系呀，吓，哎呀，呢100英咪系我上次跌嘅， 嗱，我冇呃你啦，佢显灵啦， 吓，系，你系冇呃我，唉，呢个菩萨系几好嘅喎，好啦，我而家咧要周围去救苦救难，我要拯救人类啊！ 希望大雄佢咧唔好闯祸咁就好啦。 吓，两菩萨？ 冇错啦，你有咩愿望即管讲啦。 哦，你靓唔靓噶？ 你试下咪知咯。嗱，签香油先啦。 10英得唔得噶？ 嗱，好多谢你喎。 我咧就想见简先生，我要佢同我签名，我仲要同佢握手。 哎呀，简先生，佢啊系个大明星嚟噶，咁好难噶 boss 啦，唔知得唔得添噶啊？阿光啦，好啦，有求必应， 打搅晒啊！ 吓，系边个咧？唔知边个咧？嗬， 系啊，去睇下。 哎呀， 咩事啊？吓，正义，哎呀， 阿简先生， 对唔住啊，我想借你嘅厕所用下啫，得唔得啊？ 借厕所啊？ 哎呀，因为我食错嘢啊，个肚好唔舒服啊，哎呀，哎呀。 好啊，咁你随便用啦。 唔该。 我想见佢一阵浪漫啲噶，乜咁噶？ 只系得10英香油钱啊，系咁上下噶啦。 吓， 嗱，签好晒啦。 多谢你。 咁我走咯。 啊。大雄啊，多谢你帮我。 唔关我事，系菩萨灵啫。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哎呀，系阿福你啊，阿福你做乜嘢啊？ 阿大雄啊，系咁嘅，今日就测验啊，我啊只系攞得90分咋。 吓，90分啊？哇吓，咁高分你又好啦，我攞得10分咋。 嚟到关嘅有乜所谓喎？ 但係我媽媽話咧，如果我攞唔到100分，佢叫我唔好翻屋企啊！ 唔係你咁凄涼啊！咁好啦，等我呢個菩薩救下你啦！ 你係菩薩？ 你俾啲香油錢先啦，你祈求啦。 不過啊，我已經攞咗90分啦喎，點改啊？ 我係菩薩，我絕對唔會呃你㗎，你信我啦。 真嘅？ 當然係真㗎啦。 如果係咁樣咧，要幾多香油錢㗎？幾多先至夠啊？5000 yen？係10000 yen啊？ 哎呀，你傻啦，唔使咁多㗎，誠心啲就得啦。 係咁啊，100 yen啦。哎呀，菩薩，菩薩求下你啦，俾100分我啊，我好誠心㗎，求下你啊，菩薩。 好啦，有求必應。 真係唔好意思啦， 老師啊， 阿福啊，咁樣嘅，我真係大懵啊，講錯咗你哋啲試卷啊，其實嗰條數咧係啱噶，我係整錯曬添。 邊條啊？ 呢條數咯，你100分啦。 真係嘅，哇，好嘢啊！全家菩薩保佑我咋，我攞到100分 啦。咁咪真係好啦，老師啊，咁我咪真係20分啊嚇？ 唔係噃，你只係答得一條題目，其實咧錯咗嘅，所以連10分都冇啊，得0分。 哎呀，激死我！有乜理由先得噶？為咗幫助人哋，點知又害咗我自己？我真係唔 笨呢 一下。 大雄啊， 係 啊，大雄求下你幫我。阿福講咗，你幫佢嗰件事，而家我俾媽媽追緊啊，幫下我啊，求下你啊。 乜你原來都有嘢求我嘅咩？咁好咧，你俾香油錢先啦。 我俾5 yen啊！ 哎呀，你俾5 yen乜咁孤寒噶？ 咩话？你又话你系菩萨啦，有乜理由嫌少钱喎？ 哎呀，乜你咁粗鲁噶？你睇下你啊，搞到我湿晒啦！发光喎！好啦，敬安啊，成全你有求必应啦。乜咁硬嘅吓？咩嚟噶？ 呢个咪我妈妈嘅银包嚟嘅。我听妈妈讲系琴日唔小心跌咗噶吓。 纪安啊！ 哎呀，妈妈， 你又是出嚟玩啊？ 唔系，你睇下。 一个咪我寻日唔小心跌咗个银包嚟嘅。 我搵咗成日先搵到噶啦。 哎呀，佢啊真系识得氹人噶，你专登帮我搵噶。 妈妈，其实咧有时冇孝顺你噶。 你真系咁乖啊！我仲以为你出嚟玩，我怪错你啦。原来你个孝顺仔嚟，真系好咯。 你而家知止都未迟嘅。妈妈，我翻去同你搭骨啦，好唔好啊？ 冇错啦，系应该孝顺妈妈嘅。好啦，就用100 yen嚟做香油钱啦。妈妈， 乜嘢啊？ 你讲你嘅愿望俾我听啊！ 哎呀，你又喺度玩乜嘢啊？ 你唔好理啊，你讲你嘅愿望出嚟先啦。 咁好啦，嗱，你听清楚啦，大雄吓，我想你下次测验勤力读书，攞到好嘅成绩。 好啦，有求必应啊！哎呀！咁样点得啊？妈妈呢个愿望实在太过分啦！哎呀，唔制啊，我唔读啊，我根本就唔想读书噶，叮当，你救下我啦，救命啊！ 你咁勤力啊，听日一定会攞到好嘅成绩噶，全教都系菩萨咋。魔术字典。 你要打先至得噶啦。 讲得啱啊，收拾佢。 哎呀，佢真系可怜啊！好嘢啊，仙女嚟啦！ 嘿！喂，妈妈，你系咩人嚟啊？ 你唔好理我系咩人啊！你虾人就唔啱。 混账啊！唔关你事，你行开啊！ 走开！好啦，睇住你啊！有仙女喺度冇恶吧？ 哎呀！ 小仙女，好多谢你啊！哇，好嘢啊！小仙女好嘢啊，打到坏人落花流水啊！ 有咩咁好睇？呢啲系女仔嘅节目嚟啫嘛， 边有分男女嘅啫？只要好睇咁咪得咯。 咁又系嘅。 喂，你哋有冇睇小仙女啊？ 梗系有啦，我集集都睇噶。 系啊，我都有睇啊。 好好睇啊！ 系啊， 我寻日都有睇啊。 吓，乜你都有睇啊？ 喂，大雄啊，乜你睇埋仔女仔节目噶？ 冇交咗大雄啊，净系女人型啊。点解男仔唔可以睇女仔节目喎？ 系有咩所谓喎？ 系啊，你哋啲人咁多喎， 点解可以？系咧，睇电视 做咩喎？ 最好睇啲得咯，系咪？ 哎呀，唔好啰嗦啦，吱吱喳喳，我费事同你哋讲啊，我走啊。 哎呀，你静我啦，有事慢慢讲。 咪做啊！ 哇，真系因为我大雄啲嘢我哋烂啦， 我唔知点啊。 静我哋咩事得 啊？大雄啊，你咪以为有女仔帮你，你就咁得戚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我真系唔忿气啊！如果我识得用魔术咧，就唔怕佢哋啦。啊，系啦。 咩话？你想买学魔术嘅书啊？ 系啊，有冇得卖噶？ 魔术系呃人噶，冇呢啲咁嘅书噶噃。 冇啊。叮当。 嗯。 叮当啊，点解冇一种学习魔术嘅书卖噶？ 嗯。我想你是因为没人懂得用魔术，所以就没这种书咯。 那你学不到咯。 是啦，为什么你这样问啊？ 这样的，如果我学懂魔术，那就不怕被人虾咯。 哦，魔术字典。 啊，这一本就是教人用魔术的书来啊。哎呀，啊，阿奇啊，为什么什么字都没有的？ 这本魔术书是要自己写的。嗱，举个例啊。如果想把扫把在天上边飞咧，只要喺头上边勾三下咁就得啦。好啦，你攞把扫把去试下先啦。妈妈用紧喎。 哎呀，哎呀，做乜嘢啊？哎呀，咩嚟噶？哎呀，点解会咁噶？ 我头先飞起咗。 好啦，等我作嗰啲咒语先。如果想把扫把识飞咧，就咁样讲啦，飞呀、啊、飞呀、啊，好啦，飞呀、啊、飞呀、啊，哇，好嘢啊！叮当，如果想停点样啊？ 好容易咋，将头先嗰句咒语调转念就得啦。 飞啊，倒转念啊，好啦，啊，阿飞阿飞，啊，好简单啫噃，好啦，等我写多几种咒语嚟对付忌安我哋先得啊。 咩话？原来你要嚟捉弄人啊？你唔可以咁样做噶，大雄唔得噶。快俾翻我啊！ 飞啊飞啊！我用完就会俾翻你噶，放心啦。我唔会立乱用噶。 大雄他一时时都是这样的。 啊，咁快脆就到了。阿飞阿飞。哎呀。不过呢总是有点害怕的。啊，有办法了，隐形了。不见了不见了。啊，这样就得了。不见了。唔见咗，唔见咗。原来纪安佢唔喺屋企度，想恢复原状咧，就要将唔见咗、唔见咗调转嚟讲，即系左见唔左见。喂，静怡啊，你知唔知纪安喺边啊？ 纪安啊，我头先见佢踩雪剧噶，佢一讲飞呀、啊、飞呀、啊，咁就走咗啦，去咗嗰边啦。啊！ 哎呀，阿静怡啊！ 哎呀，救命啊！哎呀，点解会咁样噶？ 吓，等我嚟啦，阿飞阿飞。 哎呀，一日都系你唔好啦。 啊，对唔住啊，静怡。 唔使讲，唔睬你啊。 啲咒语太简单，好容易就会出事噶。等我想一些咒语令人容易跌倒先。打烂沙盘问到笃，滴滴笃笃跌到一扑一碌。还要加埋纪安同埋阿福，正一系大傻瓜。好啦，搞掂晒啦。 喂，大雄啊，你到底喺度做乜嘢噶？ 啊，啱晒啦，搵佢嚟试下先。 啊， 等我 念咒語咧，打爛沙盤問到篤，滴滴篤篤跌到一撲一碌，加埋技安同阿福點解係大傻瓜嚟？ 哎呀！ 成功啦！好啦，而家輪到對付技安啦！哎呀，見到佢啦喺嗰度啊！ 嗯， 哎，睇住嚟啦，我而家要隱形啊！唔見咗！ 哎呀！係邊個啊？咁大膽啊！激死我啦！你都算斗胆啦，打咗我十二下，你好啊，我打翻你十倍咁多啊！睇住啦， 等阵啊，冇理由噶，最多俾你打翻十二下啫，你唔好打我咁多下 啦。冇得讲啊！哎呀，大雄，咪走啦！ 哎呀，咒语先， 我一定要打你噶， 打烂沙盘， 咪走啊！ 哎呀，笃，哎呀，救命啊！ 你翻嚟啦，大雄。 好痛啊！ 喂，乜你识得用魔术都会搞成咁噶？我真系莫名其妙啊！ 叮当啊！ 变晒样，都系翻去咯。喂，静怡啊，静怡你去咗边啊？唔通佢自己一个人翻咗去先？哎呀，唔喺呢度嘅，唔通佢仲喺公仔书里边？ 大雄啊，我唔见到只鞋翻唔到去啊！ 乜咁耐噶？快啲啦，静怡啊！ 大雄啊，你头先着咗只鞋去边啊？ 你慢慢听我解释先啦。 我唔听啊！ 父王啊，我只系同啱着呢只鞋嗰位小姐结婚噶咋？ 好啦，下令搵匀全国，遵命。如果邊位小姐啱咗呢對鞋就可以同王子結婚噶啦！你哋排隊嚟試下啦！ 俾我試下啦！俾我著先啦！可以同王子結婚啊！試下啦！ 啟禀皇上，我個女仔啱著噶，呢對鞋真係怪啦，冇人啱著嘅。 我唔會娶其他女仔嘅，你哋無論如何都要同我揾到佢翻嚟啊！知唔知啊？ 嗰對鞋去咗邊 咧？ 我翻唔到去。 唔啱啊！冇一個啱著嘅。 点解会唔啱着嘅啫？ 俾各位小姐试下啦，各位小姐嚟试下啦。 先定你啦，唔准你咁多次。 你冇理由会啱着噶，试乜嘢啊？ 快啲试下啦！ 究竟发生咩事啊？ 对唔住啊，静怡， 我憎死你啊，憎死你啊！留得我一个人喺嗰度，自己走咗翻嚟。 系误会你噶咋？好啦，叮当，我快啲帮手谂个办法咧。静怡而家憎死我，仲话唔睬我。 喂，又发生咩事 喎？冇啦！你點解攞啲咁嘅圖畫時空鞋出嚟啊？而家搞成咁，我唔理啊！你幫我氹翻佢啊！ 大人谭马拎住啲死光枪，系咁扫啊，砰砰砰砰砰砰！就喺嗰个时候咧，正义嘅格人及时啊赶到，于是咧就同谭马打过啦，拳拳到肉噶。啊，做乜嘢啊？ 呢个古仔都唔好听嘅，我唔中意听埋啲打打杀杀嘅嘢啊。 哦，咁啊。啊有啦，松田香里出咗首新歌，好好听噶，听讲咧佢就嚟开演唱会添啊！静儿啊，你想唔想听嗰首歌啊？不如我唱俾你听啊！ 你唱啊？ 静儿喺度嘛，我哋出嚟玩啦、啊！ 阿芳，乜咁得闲啊？ 有好介绍啊！我爸爸买咗副精密嘅显微镜俾我喎、啊，你嚟我屋企玩啦、 啊！咁啊？ 佢唔得闲啊！静儿约咗我嚟同佢玩噶。 大雄啊，乜你都嚟咗咩？同大雄玩有咩好玩？帮我嚟我屋企啦！嚟啦，静儿啊，唔使谂咁多噶啦，连啲毛同花粉都睇得好清楚。 真系嘅？ 梗系啦，放大一万倍噃。 静儿系唔会去噶。吓、啊，显微镜真系有咩好睇、啊？ 大雄啊，我好想去睇、啊。 阿哥好叻咩？唔住佢爸爸平时买嘢俾佢啫嘛。显微镜学校够有啦。懒叻咁，你啊，激死啊！ 哎呀，边个啊？ 啊， 几安 啊？ 系你啊，唔使食嘢过嚟啊，快走啊！ 叮当啊！ 有咩事啊？ 咪敬安佢咯，佢又先打我啦！我头先只不过系唔觉意掟咗粒石仔喺佢个头度啫嘛，激死我 啊！你咪好似 B B 仔咁喐下就喊先得噶，你慢慢讲俾我听啦。 其实呢件事发生系咁嘅， 原来系咁嘅，但系照我分析呢件事咧，系你唔啱多啲，你自己谂下。 系我唔啱，有乜理由啊？ 咪就因为你太过幼稚咯。静儿系有权选择自己嘅兴趣噶嘛。 仲话系老友添啊，居然帮人哋唔帮我啊，系好朋友就唔应该咁样讲啦嘛。一个真正嘅朋友啊，喺我伤心嘅时候应该戥我难过，喺我愤怒嘅时候咧应该比我更加愤怒，而且咧系永远都应该支持我嘅见解嘅。但系你啊，一啲都唔系咁样。 唉、哎，如果你需要个咁嘅朋友咧，我俾一个你啊。 吓，系真嘅？ 忠心狗阿宝，我谂你睇电视都睇得多啦，嗰啲忠心嘅狗啦，呢只狗比佢哋咧仲忠心得多噶，喺任何情况咧都会帮你嘅。呢只咧系机械狗嚟噶，你将佢面向住你，然后上链咧，咁佢对你好忠心噶啦。嗱，你自己咧好好地携带住佢啦吓。我谂阿宝咧对你嚟讲啊，都系弊多过有利噶啦，你好自为之啦。 吓，点会咁啊？ 我劝你都系乖乖地留喺屋企，俾心机温习功课，或者睇下啲文学名著，俾多啲时间修炼下自己嘅品格。 够啦够啦，我唔中意听你啲教训啊，唔该你停啊。 哎呀呀呀，你想点啊？哎呀，唔好啊！哎呀。 咁嘅，如果我觉得唔中意嘅嘢咧，佢就会赶佢走噶啦，真系好啊，都系你最了解我，真系我好朋友嚟啊！啊，你做乜嘢猛咁拧头啊？啊，我明白啦，你想问我有咩俾你做系咪啊？得啦，我而家冇咩要你做啊，我只系想瞓下晏觉啫。啊！啊，真系唔该晒你喎，帮我只系想瞓下晏觉，唔使咁大阵仗啩。 大雄啊，你帮我出去买啲嘢翻嚟啦。哎呀，大雄你做乜啦？而家晏昼喎，咁快攞晒啲被铺出嚟。哎呀呀呀呀呀，做咩唔好吓埋你啊？呀，我好惊啊！呀，救命啊！哎呀，大雄啊！ 好啊，你唔好咁样啦，我知你乖啦，你叫下边先啦，唔该你啊。 大雄啊，你喺边度攞只狗翻嚟啊？ 哎呀，你唔好嘈啦，宝啊，妈妈叫我去买嘢啫嘛。我都是为了你才帮妈妈出来买东西的，如果我一说不去买东西，她实闹我了，那时候你就走过去咬我妈妈，那就不得了的了。是吧，你帮我去买东西，那我就不用去了。记住了，你去街市的菜档那里买些萝卜回来。哎呀，舒服了，等阿宝去买东西，我就可以在这里睡觉了嘛。咁快又买完翻嚟啦，我都未曾瞓着，你又翻嚟快得滞喎！哎呀，你买咗啲乜嘢啊？你走去买啲朱古力嚟啊？哎呀，我叫你买萝卜啫嘛，你做咩买啲咁嘢翻嚟呀？系就系，你知道我想食啲嘢，所以买翻嚟。我知道你咁样做系对我好，但系我点去妈妈交代咧？同你讲啊，都系冇用噶啦，同你翻去又唔得，咁点算好咧？你听住啦，你乖乖地留喺呢度先啦，我要翻去向妈妈解释噶。 是咁嘅，我冇去买啊，系只狗去买啦。 你话咩话？你居然仲赖咗只狗添啊！今日嘅点心啊，快你冇得食啊！ 冇点心食啊！你话点算好啊？妈妈都唔相信我讲嘅嘢啊！今日份我冇点心食啦。一日都系你唔好啦，你留喺度反省下先啦。你就算系扮可怜都冇用噶啦，我谂过啦，你跟住我都系冇咩好处嘅啫。喂，阿福啊，喺度做乜嘢啊？ 唔系大雄你啊，就算我解释俾你听啊，你都系唔明噶啦。 你都未曾讲啊，你点知道我会唔明啊？ 啊，有嗰只狗系我嘅。 阿宝啊，乖乖地唔好嘈啊，佢系我朋友嚟噶。如果你对得我唔好咧，佢就唔会放过你啊！ 原来佢系你嘅保镖嚟噶， 冇错啦！如果有人虾我咧，佢就会不顾一切咬嗰个人噶啦。 原来你一只咁忠心嘅狗嘅，我搜集紧浮游生物啊嘛！ 啊，我明白啦，你搜集翻屋企用显微镜嚟睇系咪咧？ 冇错啊，你真系聪明。 你就好啦，有个显微镜，如果我都有一个咁就好啦。喂，阿宝啊，你喺边度啊？原来你走咗嚟呢一度啊！哎呀，呢个咪系显微镜，哎呀，都系一幅嘅。 啊啊，你系咪叫我啊？咩事啊？啊，哎呀，嗰个咪我嘅显微镜，点解会喺呢一度噶？ 点解你要咁做得噶？我知道你系了解我，知道我好想有个显微镜，但系咁样做系唔啱噶。点解讲嘅你都唔明噶？我知道啦，我知道你对我好好啦。阿宝啊，我求下你唔好再哎呀！ 乜咁啱打中你啊？对唔住，我冇意噶。 唔紧要，个波系咪你噶？ 嗯，喂，做咩啊？点解你唔嬲噶吓？ 你都系唔觉意嘅啫。 大雄咁古怪嘅，喂，你梗系有啲嘢想瞒住我啦，你好讲咯，大雄，讲啦， 唔好咁多疑啦。 哎呀，喂，你做乜嘢啊？喂，哎呀， 哎呀，冇啊，冇咬我。 哎呀，宝啊，你唔好再咬啦，唔好咬啦。哎呀，宝啊，我求下你啦，你唔好再跟住嚟啦吓，我走啦。哎呀，宝啊！你不要跟着我了，你不要跟着我了，求下你了。现在不能得身，怎么办好呢？看见你现在可怜样，又不忍心扔下你 的。哎呀，大雄啊。 啊，正儿啊，你去哪里啊？ 我现在去斌仔家那里啊，我去那里跟他一起做功课啊，拜拜。 嗯，原来去斌仔家做功课。喂，阿宝啊，你去哪里啊？ 放开我啊！仲拉咬咗条裙喎！ 哎呀，静怡啊，你冇事啊？ 哎呀，大雄你太过分啦！你做乜嘢喎？ 哎，静怡啊，你听我解释咧，其实唔关我事。 你唔使讲啦，我唔睬你啊！你以后都唔好嚟搵我啊！ 你听我解释咧，静怡啊！哎呀，我冇希望啦！静怡话唔睬我，咁我点算啊？我不如死咗佢好过啊！你去边度啊？哎呀！攞条绳俾我做乜嘢？你知道自己做错咗好多事，等我绑你啊咧！ 大雄同阿宝唔知相处成点咧，去睇下佢哋先至得。哎呀，喺嗰边嚟啫喎！啊哎呀！哎呀，大雄啊，你做乜嘢啊？ 叮当啊，你快啲救我啦！系阿宝逼我咁样做嘅，点算好 啊？你又唔系讲过俾佢听话想死咧？你谂清楚下啦！ 我喊紧，我真系咁样讲。 哎呀，咁啊好啦，等阵啦。哎呀！ 咗呢样嘢对你冇好处噶啦，而家你相信啦。神奇香口胶。 快啲俾我放学啦！ 大雄，快啲计唔准周围望。 系， 你上堂嘅时候有冇听书噶？咁都唔识计。 对唔住啊！ 大雄，你记唔记得你第一日嚟呢间学校嘅时候嘅情景啊？ 大雄啊，要俾心机读书至得啊！ 我一定咧会好勤力咁读书噶。 你哋每一个学生入学嘅时候都对自己话勤力读书嘅，点解会有啲做唔到？你要记住啊，你一定要回复翻第一日翻学嘅精神啦，你明白吗，大雄啊？ 知道啦。 好啦，呢几题唔识计嘅就翻去俾心机计好佢。 我知啦。做晒啲功课同埋温习嘅，等我所有嘢做完晒先讲咧，所以你哋唔好骚扰我啊！ 系唔系真噶？ 咪就系咯。 今次唔知可唔可以维持到一个星期咧？ 唔知啊，如果咧佢能够日日晓得咁做，就梗系好啦。 激死我咁难做噶，系喎，我系唔可以喺呢一个时候放弃嘅，我一定要冲过呢一个难关，咁就可以继续前进噶啦。哎呀，我一定要集中精神去谂下先得。 呀，楼上好似忽然间静晒咁嘅， 可能佢遇到难题而家喺度谂紧呢。 叮当啊，你上去睇下啦。 喂，你去边度啊？ 我去打电话啊。喂，静儿啊，我系大雄啊。 大雄啊，有咩事啊？ 系咁噶，我有几题算术唔识做啊，你可唔可以教下我啊？ 好啊，你嚟我屋企啊。 做乜嘢喎？ 吓，冇事啊。今次大雄似乎真系发奋咁样喎。 希望佢今次系真就好啦，不过都系要日后自知嘅。 等我去听啦吓。喂，我系叮当啊，边位啊？哎呀，正义啊！吓，大雄仲未到你屋企，又会咁嘅？佢出咗去半个钟头噶啦喎。好啦，咁我即刻去揾下佢啦。嗰个大雄啊，梗系唔知走咗去边度玩定。系啊！ 喂，嚟啦嚟啦！哎呀，系你啊，叮当！ 你嚟呢度做乜嘢？你唔系去静怡屋企嗰度做功课咩？ 系啦。叮当啊，你 做咩唔闹我啊？ 有咩好闹喎？ 你讲嘢啦，我宁愿你闹我仲好过啊！ 我已经对你失望，所以闹都无谓啦。你中意玩嘅或者瞓觉咧，我都唔会阻止你啦。 你唔好讲埋啲咁嘅说话啦。 你中意点就点，咁仲唔好咩？ 叮当啊，我真系发奋噶啦，你搵啲嘢管住我啦。 唔得啊，你发奋同我啲法宝根本就系两回事。 我又问下你啦，你由未来世界嚟到呢一度系为咗乜嘢啊？你自己讲啦。 我嚟呢度系为咗帮你啊。 咪系咯，我求下你啦，你有冇法宝令到我有个好嘅开始啊？ 无厘兽啊！既然你今次真系咁有决心，好啦，神奇香口胶。 神奇香口胶， 你食咗呢种香口胶咧，就会好有决心噶啦。无论你遇到咩困难或者引诱咧，你都会不顾一切咁冲破嘅。 嗯，我而家即刻觉得心里边好似有股激流涌上嚟啊！ 你而家做事好有冲劲噶，你要趁住呢个时候咧，创造个好嘅开始啊，知嘛？ 好啦。而家開始咧，我要喺五分鐘之內去到靜怡嗰度，叫佢教我計息嗰幾條數，然後咧喺二十分鐘之內就要翻到屋企再繼續做我啲功課啊！ 係啦，冇錯啦。 好咧，而家充滿信心啊！ 哇，大雄啊！ 對唔住啊，我而家唔得閒啊。 講你聽啊，我有一本新嘅漫畫書啊。 漫畫？都是不得的，我要冲破万难啊。 又会咁的。 哎呀，大雄啊，见到你呢就真的好了，你咪走啊，告诉你听啦，我学了一首新歌啊。好听的，你听着啦，每一个晚上我将会愿望无涯星海点点星歌，游万里星际燃点你路，叮祝风叮台呼啊！喂，哎呀，大雄啊，你咁大胆唔听就走咗系嘛？我哋会报仇噶！ 正义， 大雄啊，乜你咁耐先至嚟到噶？ 对唔住啊，沿途有好多障碍啊嘛。嗱，我就系呢几题唔识啦。 哦，好易啫。嗱，首先就咁样，嗱，跟住咧。看到咁样咧，就要咁啦。 我明白啦，原来咁样除嘅。 啊，冇错啦，咁样计嘅答案就啱啦。 原来系咁嘅，估唔到原来咁易嘅啫喎。唔该晒啊，静怡，我走啦。 大雄啊，我买咗一副新嘅玩具啊，借俾你玩一下。 吓，玩具啊？哎呀，我要赶住翻去啊。 吓， 大雄啊！ 哦， 我劝你唔好行呢条路好啲啊！ 点解啊？ 健安话佢要匿埋喺附近等你出嚟就打你。 哎呀，健安要打我？ 系啊，我谂你啊都系运路行好啲啦。好啦，系咁啦。 啊，唔该你。但系如果运路行嘅，就赶唔切喺指定嘅时间翻到屋企噶啦。哎呀，算数啦，唔理得咁多啦，我有信心啊。 喂，大雄，你好嘛？头先啊，你静静地走咗啊，居然等我喺度出丑啊！ 我唔理得咁多啦，只要有信心，我不顾一切，要有信心，要排除万难，要有信心啊！唔好理佢。 我唔会就咁算数嘅，咪走啊，大雄！咁大胆系嘛？我唔会放过你噶。我今日咧一定要教训下你啊！咪走啊！居然嚟我出丑系嘛？你冇走啊！ 我有信心啊！我唔会令到得啊！ 快做啊！ 我唔得，我哋以前翻到屋企先得噶。我有信心啊！我有信心，一定要咁样做噶。 大雄，我一定会捉到你噶！快走啊！ 叮当啊！ 大雄啊，我实会揾你算账噶。 叮当啊，够钟未啊？ 吓，啱啱二十分钟喎。 我成功啦！我的成功全部都是靠你的。 你说全靠我啊？我都没帮你做过什么。 唉，叮当啊，使乜咁客气啊？你咪俾咗块神奇香口胶俾我照嘅。 系你有信心先成功嘅啫。神奇香口胶其实只是普通香口胶嚟嘅咋。 吓，普通香口胶？ 排香口胶我喺街口士多买嘅咋。 啊，唔系啊嘛。 你时时都依赖我，所以我今次预先放定喺袋度，揸定话法宝咁俾你，等你有信心啫嘛。嗱，你睇下。 吓，真系噶喎，系普通香口胶嚟啫喎， 冇呃你噶， 系 系喎，原来我有决心去做咧，就一定会做得好好噶啦。 好啦，而家继续做好啲功课同埋温习啦吓。啊，喂，大雄，你做乜嘢啊？ 等下等先啦。 系啊。 我精神一松弛就眼瞓噶啦。 你咁做会破坏计划噶。 你唔使担心嘅，只要我有决心去做啊，我就随时都可以做到噶啦，系咪啊？ 系呀，激死人啦！哎呀，你份人啊，真系无药可救啊！哎呀，我咁辛苦保呢个局啊，等你有信心啊，而家一下俾你粉碎晒，哎呀，哎呀，激死我啦！哎呀， 哎呀，哎呀！ 和平安全襟章。 你话咩话？你要我哋预支半年嘅零用钱俾你啊？ 呢一个系我唯一嘅要求嚟噶。 你攞咁多钱要嚟做乜嘢啊？ 呢一层啊，你哋唔好理我啦。 唔知道你要嚟做乜嘢，我系唔会俾噶。 哎呀，我求下你啦，爸爸。 冇得倾。 妈妈， 我唔俾啊。 咁算数啦。 大雄啊，到底咩事啊？ 啊，系你啊，讲俾你听都冇用啦，你都帮唔到我。 就算我系帮唔到你啊，你都可以同我商量一下噶嘛，系咪？ 呢件事我系唔可以讲出嚟噶。 喂，大雄啊，做咩啊？再隐瞒住我啦！ 啊，我真系冇呃你噶，我哋走啦。 点解个个都神神秘秘咁嘅呢？既然系咁啊，冇办法啦，唯有跟住大雄问清楚佢做乜嘢系啦。哎呀！ 全 会 好啦，我入去啦。 得啦，入嚟啦。嗱，呢度就系和平安全会啦，入嚟啦，唔使怕噶。 系。 喂，大雄啊，你喺边度啊？ 啊，你想入会啫嘛，交半年会费俾我啦吓，唔该你。 啊，会费啊？ 你冇带到嚟咩吓？系咪个钱呃嚟噶？ 啊，我只是得咁多咋？ 啊，乜得咁少嘅咋？为细路啊，呢度根本就唔够噶噃。 我知道，不过争你哋嗰啲，我逐个月还翻俾你哋啊，好唔好啊？求下你俾我加入先啦，好唔好啊？ 喂，点好啊，大哥？ 唔得啊，一定要一次过俾晒啊！ 吓，唔得啊，唔过你通融下啦。 冇得通融。 唔得啊，咁我点算咧？咁我唯有唔加入系啦，好唔好啊？ 啊，咁啊，啊喂，你记得嘛？上一次嗰个细路仔咁咧。 哎，我记得，因为佢唔加入我哋个会咧，后来俾一支唔知喺边度飞嚟嘅球棒打中啦嘛，系咪？ 佢足足住咗三个礼拜医院添啊！ 住咗三个礼拜医院啊！ 我谂你都系谂清楚好啲啦。边个啊？呢度系和平安全会，入嚟啦！ 我攞咗钱嚟啦。 纪安人， 哎呀，大雄系你啊！ 好啦，你俾我得噶啦。 嗱，喺齐度啦！ 多谢你喎，啱啦啱啦。 哦， 入会费你已经俾齐晒啦，而家你系我哋嘅会员嚟噶啦。喂， 啊系， 嗱，你带咗呢个襟章之后咧，就会正式成为我哋嘅会员噶啦。好啦，等我同你带啦。以后你去到边度咧，都会好安全噶啦，明唔明白？ 多谢啊！ 啊，仲有添啊，我再提醒你一声添啊。 喂，仲有咩事啊？ 千祈唔好话俾大人知。 系啦， 以前有一个细路仔话俾个老师听之后咧，结果就遇到啲不幸嘅事情啦。 系咩不幸事啊？ 哦，佢行过招牌下边个招牌跌落嚟咯。 咩话？ 佢终于就住咗三个月医院咯。 哎呀，我知噶啦，我唔会讲俾人听噶。 好啦，你而家打算点样啊？ 我都是加入你们的会好一点。 好啦，前间就留下给我先，你回去跟着再想想办法吧。 哎呀，怎算好呢？我去哪里找那么多钱啊？不如索性离家出走，又这么远走这么远去啦。 你在想什么啊，大雄？ 是你啊。 喂，你有什么心事啊？你告诉我知啦。 没有啊，我都没有心事。 你是有的，你不用骗我啦，看你的样子就知道啦。来啦，告诉我知啦。 说什么啊？我都说了没事了。 好啦，既然是这样，我用测谎器看啊。 哎呀，不要啊，不要这样啊，叮当啊。不要啊，不可以这样做的。 你可以说啦。 好啦，我说啦。有一个叫做和平安全会的，我一定要加入的。 什么和平安全会来啊？ 入了会之后就不会遇到灾难的事发生，详细情形呢这里写着。 哈，原来这件事是这样的，我明白了，岂有此理啊。 喂，你做什么啊？哎呀，死了，我将这件事讲了出来啊。 你不用这么害怕的，他们是吓你而已，你怎可以被他们威胁才行的？ 但是他们是大学生来的，大过我很多的。 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怕的。安全保护罩入了入面之后，就算是子弹都伤害不到你的。 真的？ 是真的，你去找他们，不用怕。 好，我现在就去。 如果妈妈知道我将她的司机钱偷了，她实会打死我都得啦，你切实死啦。哎呀，其实一日都是那班人啦，但是他们这么大个，我不够他们打的，怎算好啊？真是激死我啊。哎呀，救命啊，救命啊，喂，不要啊，哎呀，不要啊，哎呀，哎呀。 喂，你猛噶，睇车啊嘛，差少少就车死你噶啦。 唉，对唔住啦， 大雄已经话晒我知啦。 我讲咗出嚟啦。 你哋要俾好多钱嗰啲人，先至可以得到啲襟章噶嘛。 系啊。 你哋俾翻个襟章佢哋啦。 咁点得噶？冇咗个襟章咧，我哋就唔安全噶啦。 你哋真系相信佢讲啊？ 系啊，我哋信。 你哋使乜咁惊？ 如果咧我哋唔照佢说话去做嘅话咧，我哋会受罪嘅。 正确讲得冇错啊，我哋唔应该信佢哋讲嘅，佢哋只不过系吓我哋嘅啫，冇乜嘢嘅。 咁你想点啊？ 我咧而家咧就想去攞翻入会费，你哋去唔去啊？ 乜你真系咁去啊？ 呢啲咁嘅襟章啊，算得乜嘢啦？噶，即系睇住你啦，我抌咗佢啊！ 好啦，我都抌啦， 我都抌啦。 好啦，咁我哋而家去帮大雄对付佢哋啦。 好啦， 大雄， 大家而家出发啦。 好啊。 咩话？你拒绝入会？ 我嘅钱啱，同我朋友嗰啲钱。唔该你俾翻我。 你讲咩啊？你都几大胆噶噃吓？喂， 系。 唔系啊，我头先讲错咗，我只系想攞翻我自己个钱啱嘅啫。 肉手啦， 咁鸡死啊！ 哎，快啲啦，快啲，快啲。 系啊，喂呀，哎呀， 对唔住，你冇办法可以伤害到我嘅。 点算好啊？ 等我嚟啦。奇啦，点解咁嘅再嚟过？嘿呀， 咁快啲啦，赶时间噶，快啲啲啊！你冇啊，大哥， 你要翻个钱罂啫嘛，既然系咁好啦，俾翻你之后你要走噶咯喎。 而家又唔得啦，我要你哋俾翻晒啲钱我啲朋友啊。 吓、啊，你话咩话？ 你哋听住啦，由而家开始你哋呢一个会咧正式解散啊！ 好大口气喎、 啊！又想打啊？你黐咪黐黐黐！喂，你哋投降吧啦！ 好啦，你哋中意点就点啦，啲钱全部俾晒你喺啦。 心合力嘅话咧，冇乜嘢系唔可以解决到噶。 今次大雄叻翻次啦。 系啊，冇错系啊。 边系咧？你哋唔好赞我啦。 啊，真系好啦。 坦白电波。 好啦，今日到此为止，落堂啦。 起立，鞠躬。哎，大雄啊，我借俾你嗰个望远镜啦 吓。啊，你个望远镜喺信一嗰度啊嘛。 吓、啊，你话信一啊？ 喺寻日我咪已经俾翻你噶啦。 哎呀，你边度有俾翻我啊？ 有啊，寻日翻学嗰阵时，我放咗落大雄嗰个书包度噶。 边度有啊？喺你个书包里边就真啊。 喺你个书包度啊。 喺你个书包度啊。 喺你嗰度啊。 喺你嗰度啊。 喺你度啦。 喺你度啊。 哎，你哋唔好嘈啊！大雄啊，你无谓再喺度推卸责任啦。 但系我啊。 哎，唔使但系啦，根本啊，啊，你将我借俾嘅嘢借俾人点得噶？嗰、那个望远镜啊，系爸爸喺瑞士度买噶，值好多钱噶嘛，你知唔知道啊？ 吓，咁而家唔见咗点算啊？ 嗱，你听住啊，今日之内都揾唔翻噶啦，你要赔啊！ 我真系唔忿你啊！ 哎呀，大雄唔好喊啦， 唔喊就假啦，我明明借咗俾信一噶嘛，佢死都唔认啊！ 可能你记错咗都唔定咧，不如你再去揾下添啦。 你而家连你都唔信我讲嘅嘢，太过分啦！你太过分啦！原来你唔信任我嘅。 对唔住啊，我讲错嘢，我谂下办法啦 吓。有咩办法啊？ 我梗系有办法啦。坦白电波。 坦白电波啊？ 呢个咧系未来世界嘅测谎仪器嚟噶。 啊？系咪揿呢个掣啊？ 哈！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唔好啊！其實呢件事咧搞錯咗就真啦，你做事咧成日都咁烏龍嘅，不過點都係冇用噶啦，你都係無藥可救噶啦，不如快脆啲去揾馬啦！ 你終於都講出真心説話啦！ 嚇！哎呀呀，頭先因為哎呀，咪啦咪啦，哎呀， 算數啦！而家咧最緊要就係令到信一講真説話。 哎，大雄啊，揾到嗰個望遠鏡未啊，大雄啊？ 我仲未啊，不过咧，我而家去揾噶啦，真噶。 你冇呃我啊嘛？ 我冇呃你噶。 好啦，你天黑之前啊。 好啦， 揾唔到系要赔噶，你记住啊，系好贵噶，系瑞士制造噶。 喂，信一啊，喂。 哎呀，揾到嚟添啊！ 信一啊，大雄嚟揾你啊。 啊，话我唔喺度啦。 哎呀，点解咁样啊？ 你都知道噶啦，大雄佢啊好曳噶嘛，如果我同佢玩啊，我都会曳埋噶。 哦，好啦，我知啦。 搞掂啦。 啊，对唔住啊，佢头先仲喺屋企嘅，而家唔知去咗边啦。 吓，唔喺度啊？咁如果佢翻嚟嗰阵咧，你话我嚟揾过佢啦，好嘛？ 哦，好啦。 我走啦。 吓？ 点算好咧？好快脆就天黑噶啦喎！ 我哋不如去信一时时去嘅地方嗰度揾下佢吧啦。 你见唔见信一啊？ 我冇见过佢喎。 系啊。 哎呀！世界真细，笑笑笑。 笑得真系妙。 喂，叮当啊，冇办法啦，信一可能喺呢度都唔顶噶，系唔系啊？ 系就系，但系咧要听健安唱歌噶噃， 硬着头皮都要噶啦，唔通你唔想揾到信一句咩？ 咁盲去又去啦。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不女心女照。 哎，请问你有冇见过信一啊？ 冇啊，我都冇啊。 寿光公仔， 哎，请问你有冇见过信一啊？ 啊，喂，你唔见到我唱歌咩？做咩骚扰我得噶？岂有此理啊！嗱，你睇下，你唔止骚扰到我，仲烧咗好多人添啊！知唔知道啊？ 冇错啦，健安真系个歌唱天才嚟噶。 系啊，真系好好听噶。 知系做歌星噶。 系顶啦，你哋嚟听我嘅歌啊！好啦，咁你自己揾个位坐下先啦，好唔好啊？ 不如下次先啦，因为我有事，而家要去揾信一啊。 哦，咩话？唉，激死啊！好啦，算数啦，嗱，你去揾埋佢哋一齐啦。 多谢晒你啊，走啦。 好啦，我又要继续唱啦。 危险啊！话差声少咧，就要听健安唱歌啦，嗰阵就惨啦。 系啊，我一听过佢唱歌咧，夜晚啊实瞓唔着噶。 大雄啊，你揾到未噶？ 我仲未曾揾到信一啊。 我唔理你啊，总之咧，你揾唔到咧，你就要赔翻俾我。 得啦，我知道啦。 哎呀，系静怡啊。 啊，静怡啊，你有冇见过信一啊？ 吓，信一佢唔系喺屋企嚟咩？ 吓，喺屋企？ 系啊，冇错啦，我正话先至去佢屋企嗰度借到一本书啫嘛。好啦，我走啦。你有冇去揾过佢噶？吓， 我有揾过啊。 我知啦，因为佢唔想见到大雄，所以咪话唔喺屋企度咯。 混账啊！ 喂，等阵啦，唉，就算你而家去，佢都唔见你噶啦。 咁点算啊？ 我啊， 哎呀，真系笑死我啦！太太呀，你真系识讲笑嘅啫。 哦，唔系啊，系真噶，你个仔咧真系好聪明嘅，真噶。 边度系啊？你个仔聪明就真啦，听讲佢成绩好好添噶，反而唔系啊。 边度系啊？你个仔咧就 真。哎，妈妈，你嚟咗啊？ 哎呀，福啊，叫人啦。 啊，伯母啊，信一句啦。 哦，佢喺入边啊，你又去同佢一齐玩啦，吓。 系啊，咁样我就打搅晒啦。 打搅晒啦！ 打搅晒啦！ 哦，系大雄佢哋 喎。我谂信一佢系唔会中意同佢哋玩嘅。 啊，咁就系啦，阿福都唔中意佢哋噶。 喂，信一，我借俾你嗰个望远镜喺边度啊？ 我已经讲过好多次噶啦，我寻日咪已经俾翻你噶咯， 你冇俾翻我啊， 都话俾翻啦。 好啦，讲大话系冇用嘅，睇住你 啊。我冇攞到啊， 又会咁嘅， 仲好强硬喎，加强跌波把啦。 好啦。 其实是我整烂个望远镜的，我不想赔翻俾阿福，所以才讲大话噶啫。 阿福啊，你而家明白晒啦？ 嗰个望远镜啊，唔系瑞士货嚟噶，系我呃你噶啫。其实咧，系我喺边个度档口买翻嚟嘅平嘢嚟噶啫。 两个都是讲大话的。 这件事终于解决到了。 好听一点，我不客气 了。我讲得好难听咩？这是事实啊，你个仔又曳又喜欢讲大话。 你个仔又好好咩？他在学校那里的事情是人都知道，成日都被人罚。 哎呀，这电波扩散开去添啦。 如果这样咪大件事。 人人常欢笑，不要眼泪掉，时时怀希望。 哎呀，唔好再唱啦， 你唱得好难听啊， 我忍受唔住啦， 再听我会呕噶， 快啲走啦， 冇错啦， 简直要动我哋个耳仔咗。 细啊，你哋而家够胆话我唱歌唱得唔好，系咪未打过啊？ 哎呀 咁咪度度都会变成咁样。 呢個髮型真係啱你噶啦。其實點扮啊都唔靚噶啦。 嚇，一個人醜樣啊，扮嘅都係咁醜噶，知嘛？ 你話咩話？你估你自己係好靚啊？睇下你個 飛友話我唔靚啦。 哎呀，我用嚟喂狗嘅咋，我谂买啲平啲咧就可以噶啦。 呢只平平地咧，其实你咪买嚟喂狗嘅，买嚟自己食嘅就真。 佢咁讲嘢都有嘅。 你咁讲咪当自己系狗嚟嘅？ 哎呀，乜你咁讲嘢噶？哎呀，激死我啦！ 啊，你画得真系好生动。 哎呀，老实讲啦，我对画画完全外行嘅，我头先系呃你嘅啫。其实啊，我都唔知道你喺度画乜嘢啊。 岂有此理啊！ 点算好啊？叮当，似乎越嚟越多骚乱咁样啊！ 我都冇办法噶，唯有由得佢哋啦。 我哋咁冇责任心点得噶？ 你又唔使咁担心嘅，只要佢哋将自己心里边想讲嘅说话讲晒出嚟啊，咁自自然就会冇事噶啦。 吓，真噶？ 回复平静啦！ 原来呢个世界咧系有咁多人都口是心非嘅。 你净系识得话人哋啊，咁你自己又点样啊？ 啊！哎呀，唔好啊，唔好啊，叮当啊，你唔好咁做啊，千祈唔好咁啊，求下你啊，唔好咁做。 大件事啦！快啲起身啦！快啲起身啦！ 哎呀，今日系星期日，帮我瞓多阵啦！ 有件好奇怪嘅事发生啊！快啲起身啦！喂，哎呀， 早晨啊，叮当，今日系星期日，使乜咁紧张叫我起身得噶？激气啊！人哋瞓得鬼唔舒服喺度叫醒我。 喂，大雄啊，呢件事真系好奇怪噶。 吓，系啊，你话爸爸佢。爸爸真系喺厨房煮紧早餐啊。 哦，大雄，叮当，早晨喎吓。 系爸爸早晨。 我而家你话唔系好奇怪呢吓？ 唔知妈妈今日咩事咧嗬？ 食得噶啦。 吓？爸爸，今日妈妈点解唔煮早餐啊？ 系咁嘅，你妈妈大伤风唔舒服。 大伤风啊！ 唔好入嚟啦，费事传染到你哋嗰阵啊，麻烦噶啦，去外边玩啦。 唔怕噶，爸爸。 大雄啊，爸爸讲得啱啦，不过今日辛苦咗爸爸，唔好意思啊。 唉，做咩讲埋晒啲咁嘅嘢？我煲好粥噶啦，嗱，你食饱咧就好好地休息。 唔该你啊，众人。哇，众人啊，啲粥煲得好靓啊！ 喺边度系啊？ 妈妈，双峰唔使去睇医生都得噶。 唔使睇医生点得噶？双峰睇嚟系好小事啊，但系系慢病之源嚟噶。 冇错啦，如果啲双峰恶化，万一变成肺炎嗰阵时，就好手尾长啊。 有我呢样法宝咧，好容易医好噶啦，神奇双峰袋。 神奇双峰袋？ 你尽量将啲气咧出入呢个袋度，咁你嘅双峰咧即刻就会好翻晒啦。 哎呀，真系好翻啊！ 咁犀利啊！连烧都退埋。 嗱，系咪好容易医好啊？ 呢个袋真系好用啊！ 系啊，全靠你咋，叮当，真系唔该晒你。 系边度系啊？妈妈千祈唔好客气啊！ 我諗住咧，今日等我服侍下你添㗎，點知道咁快又好翻曬，我而家都唔知做咩好。 唔使啦，中人，我而家都好翻曬啦。嗱，屋企啲嘢等我做翻得㗎啦。 叮當，你做咩管埋拋腮啊？ 哎呀，我覺得過意唔去啊，我咁做好對媽媽唔住啊。 點解咁講啊？ 你頭先聽到爸爸講噶啦，本來佢今日諗住服侍媽媽嘅，點知我咁快醫好佢，得佢冇機會休息下喎，係咪我唔啱咧嚇？ 原來咁嘅，我有辦法啊！你嗰個雙風袋咪吸咗啲雙風菌嘅，你可以再吸多啲翻嚟放俾媽媽吸，咁咪得咯。 哎呀，又係喎，呢個辦法唔錯喎，你係幾好嘢噶喎，大雄。而家去邊度好咧嚇？ 出去周圍揾下，睇下邊個雙風咯。行咗咁耐都碰唔到个有伤风嘅人，乜咁难揾噶？ 啊！ 喂，哥哥啊！ 你哋揾我咩事啊？ 请问你系咪伤风想揾医生啊？ 我冇伤风啊。 如果系嘅咧，你唔使去睇医生都得噶。我哋有办法咧，可以令到你嘅伤风好翻晒噶。 我都话冇伤风啦，唔好阻住晒啊，走啊！ 我谂我哋梗系带个心急顶啦。喂，静儿啊！ 啊，叮当，大雄啊，揾我有咩事啊？ 我想问下你有冇伤风啊？ 我冇伤风喎，你问嚟做乜嘢啊？你问我哋有冇伤风？ 你咁问啊，究竟有咩居心啊？睇下嚟啦，几强壮唔怕冻噶。 几好嘢！ 哎呀，咁冇希望啦。 叔叔系咪伤风啊？ 你问我系咪伤风？ 系呀。 我冇伤风啊，点解咁样问我啊？ 哎呀，你点解要戴口罩啊？ 系咁嘅，因为我夜翻屋企，我老婆打甩咗我两只门牙。 喂，细佬啊，呢度系咪诊疗所嚟噶？ 系，当然系啦，等阵先吓。 我唔得闲同你哋玩啊，诊疗所点会冇招牌噶？我都系走啦。 哎呀，大雄啊，快啲带佢翻嚟啦！请问有咩唔舒服噶？ 医生啊，我有啲伤风感冒啊，仲有啲咳添。 呢位就系医生嚟啊，佢叫大雄医生噶， 请多多指教啊。你患咗伤风喎，系咪啊？ 系啊，我一早都话伤风感冒噶啦，我认得你啊，我要走啦，我唔得闲同你班细路慢慢玩啊。 哎呀，先生，你唔好走住啊，你试下尽量将啲气咧出入呢个袋度，就会好翻晒噶啦。 我都话唔同你哋玩啦。 佢满肚火走咗去啊！ 如果佢肯试下将啲气出入个袋度，而家都已经好翻晒。 我系嚟睇医生噶，你啊。我是看到你們的招牌所以來求診的。請 入來，慢慢走。 哦，麻煩你。 根據我的診斷，你是生紮腮而已。 哦，不是啊，我只不過是傷風而已。 不是傷風，你兩邊臉明明腫起了。 哎呀，什麼你這樣罵人的，我自小就是這樣的了。 叮当啊！ 你又系嘅，佢个样咁丑怪，最坏人话嘅。点知你偏偏讲咗佢最怕嗰样嘢？ 我入嚟不过系想。 快啦！ 我要听下你嘅呼吸啊！唔该，除咗件衫啊！ 听呼吸，喂，我入嚟不过系想。喂， 医生，佢哋咁做应该遵从。 喂，唔好夹硬嚟啦！喂啊！ 叮当做咩咁嘈啊？哎呀，我喺楼下都听到啊！哎呀，点解有个咁嘅人噶？哎呀，你做乜嘢啊？除晒啲衫坐喺度嘅。哎呀，头先你真系好对唔住啊！我哋以后会好好管教个仔噶啦。你有怪莫怪啊！ 我头先入嚟不过想问路啫嘛，岂有此理啊！ 你两个搞出咁多事，仲话冇嘢吓？ 其实真系冇嘢噶。 好啊，既然两个都咁口硬，今晚就罚你哋两个冇饭食啊！ 一日最衰都系你啦。 对唔住啊。 对唔住就得噶啦，今晚冇饭食啊！你话点算啊？ 等我去嗌下妈妈啦吓。 梗系你去啦。 哎，大雄，叮当。 咁就麻烦啦，静安点解带伤风啊？ 听住啦，净系得我一个伤风系冇咩意思噶。 所以咧，我要揾人陪啊！如果你哋走嘅，我就用拳头对付啊！阿志，阿志，阿志， 你件事咧就系咁样咯。 原来系咁嘅，所以你就嚟求医啦，系咪啊？咁正儿你又系咪又系静安传染噶？ 唔关静安事噶，系我唔小心瞓觉嘅时候冷亲。 吓，原来系腐皮啊！我都会噶。 叮当啊，你哋真系可以帮人医伤啊！ 你信又好，唔信又好啦，你试下尽量将啲气出入个袋度先啦。 嗯。啊系，好翻晒啦！ 啊系呀，即刻好翻晒啦！ 真系咁靓，我都要揾下个医下先得。喂，唔该你帮我医伤风啦，因为我听日要应付学校嘅考试啊。 而家好翻晒，我有精神分集啦。 哇，个伤风袋涨咗好多啊！ 仲未够噶， 大雄啊，有人嚟睇伤风噶， 唔知边个咧？嗬， 唉， 哇呀，就系佢啦，佢医翻老婆个病噶。 唔该你，唔医啦， 辛苦 啊，咩事啊？外面发生骚动啊？ 大雄啊，你好解释啦喎，你两个搞乜鬼啊？ 等我医埋佢哋几个先同你讲啊！ 喂，醫生啊，到我嚟啊！ 辛苦 啊， 睇 我 先啦，唔 該 你啊！ 真係好啦，成個舒服 曬。你而家可以講俾我聽未啊？ 係咁嘅，我係為咗孝順媽媽啫嘛。 孝順啊？ 係啊，因為媽媽傷風，我哋用傷風袋醫好咗佢，令到佢又冇機會休息咯。 所以我哋就收集傷風菌，令到媽媽再次傷風可以休息啊嘛。 咁啊！ 我哋猛爱医人咧，目的就系收集伤风菌啊！ 哎呀！ 哎，大雄啊，帮我医翻老啲伤风啦！ 哎呀，唔可以啊！见到两个伤风袋已经半个头 了。哎，咩话？你即系话唔肯帮老友啫，系咪啊？吓！ 你唔好夹硬嚟，会包噶。 深秋已过，严冬再来，美味秋刀鱼肉香围待明年啊！哈哈，的确唔错喎，我谂妈妈咧都会话我写得好嘅。 叮当啊，你喺度做咩啊？ 我喺度写紧诗咯，今日天你咁清爽啊，触发起我写诗嘅灵感啊！ 写诗有咩好啊？ 好处就多咯，可以增加你嘅文学修养同埋抒发感情啊嘛！ 咁深奥嘅，不如慢慢教我啊！ 好啦。首先你要找一个目标，然后将你的观感融入在几句说话之中。 咁我明啦。我谂 又会咁快嘅。 嗱，听住啦，燕子啊燕子，你不用每天想我，去时多么幸福啊！ 系乜你咁噶？成日都谂住唔使翻学噶。 咁佢系唔使翻学噶嘛？ 啊系啦，点解你无端端会谂起燕子啊？ 你睇下嗰只。 啊，燕子嚟喎，咁啊真系奇啦。 有咩咁出奇喎？咪又系普通嘅燕子嚟？ 你用脑谂下，燕子系季候鸟嚟噶嘛，就嚟冬天噶啦，啲燕子都应该飞晒南方噶啦。 啊，又系喎，唔讲都醒唔起添啊！ 点解仲会喺度？ 佢梗系瞓过笼，又或者系挂住玩，人哋走晒都唔知，是但一样噶啦。 点会系啊？你估佢系你嚟咩？啊，一睇下佢个样，系呀，同你系几似喎？ 哎呀，点会？ 我想佢哋系燕子世界里边嘅大雄嚟啦，你睇下，连飞嘅姿势咧都好似你咁啊！ 只燕子啊，点可以同我比咧？ 大雄，哎， 咩事啊？ 哎，你嚟我屋企啊！我哋又买咗一啲新嘢啊！ 咩新嘢啊？ 你嚟到自然就知噶啦。全部都新买的，有彩雀鱼啦、南明灯鱼啦，嗰条咧就红剑鱼、长鲸鱼同埋四间鱼啊！ 哇，系犀利喎！ 暂时咧就买住咁多先啫， 咁迟啲咪会仲多鱼？ 系啊，好似个水族馆咁添啊！吓，你哋羡慕咧？系咪啊？你哋屋企个个咁细啊，边有地方摆啊？而且呢啲嘢唔系平嘅添啊！ 咁好咧咩？养热带鱼啫嘛，有咩咁出奇喎？ 哎呀，听你咁讲法，即系话你屋企养咗啲好特 别嘅鱼啦。 我屋企啊养咗一条鲸鱼添啊。 吓，咁我就要去睇下。 大雄啊，就算你唔忿气都唔好乱讲啊嘛。 又讲明噶，条鲸鱼可能会出咗街，唔喺屋企都唔顶噶。 而家就猛揾藉口咧。 哎，大雄啊，快啲俾我哋睇下啦。 快啲啦喂， 咪催我啦，我知啦。 哇！ 哎呀呀呀呀！ 好欢迎你哋嚟呀！ 乜，原来真系有鲸鱼啊！ 呢条 咪系我哋养开嗰条鲸鱼仔胡须嚟咯。 啊，系啊，又叫做胡须啊！ 只不过条鲸鱼仔嚟啫嘛。 鲸鱼仔都系鲸鱼嚟呀， 有咩咁出奇喎？ 间房嘅空间咧系连接住噶， 我唔明白啊。 系咁嘅，嗱，你好似电影《菲林》咁拍摄咗一部分嘅蓝冰洋，储存喺呢部仪器里边。当我放出嚟咧，就系实物咁喺你身边呈现出嚟啦。 原来咁噶， 大雄啊，留意水里边嘅颜色啊，系咪越嚟越深啊？ 系啊。 当动物一喐动咧，仪器亦都会一齐追踪住，简直好似置身其中咁样噶。好啦，系咁先啦吓。 哇！而家又乜都冇晒啦喎，呢副仪器真系方便喎。叮当啊，不如我哋再收睇下其他嘅动物啊。 冇问题，将经度同埋纬度校好，你想睇边个地方先啦？ 哇！呢个草原边度嚟噶？ 呢度咧就系非洲肯亚沙湾拿地带嚟啊。 叮当啊，我想睇下有动物嘅地方啊。 咁再教下其他地点啦，嗰啲应该有动物噶啦。 咦，你估你有条鲸鱼仔好叻咩？我条大蜥蜴噶，睇下你惊唔惊？哈哈，一阵咧大雄打到僵软噶。哎，大雄啊！哇！ 阿福佢做乜嘢啊？ 乜嘢话？有狮子啊？ 啊，系啊，我亲眼见到噶，佢将我养喺个大金鱼缸嗰度啊！哎呀，我带你睇啊！就系呢一度啦。 系，就系呢度系咪？ 系啊，哎呀。哎呀，点解会系只熊仔啊？ 狮子去边度啊？ 吓，狮子？ 啊，唔知哦。 你见嗰只狮子喺边一度啊？ 啊，我头先真系见到狮子噶。 我警告你啊，咁就阻差办公噶。 啊，冇理由噶喎，我唔制啊！ 今次睇咩好咧吓？ 你睇下未知咯。 啊，系熊猫啊！好得意啊！ 仲有好多动物都可以睇得到噶。 哇！连地底都睇得咁清楚噶， 我哋平时好难得睇到钻地鼠嘅生活噶。 啊，叮当啊，不如今次俾我试下。 又好，不过唔好乱搞啲掣啊。 得啦，等我试下先，唔知有咩动物咧。 啊，系头先嗰只燕子嘅大熊。 都话唔好将佢同我比咯，虽然佢系有啲似我啫。啊，佢去边啊？ 睇嚟好似向南方飞咁。哎呀，有食物啦！ 哎呀，咁噶，咁烏龍都有嘅，一啲都唔似我啊！ 唉，佢似你咁烏龍啊，真啊！ 哎呀，好啦喎，次次都詆毀我名譽啊！ 講笑嘅咋？ 有冇嘢可以俾佢食噶？ 嗱，呢啲係未來世界嘅動物麵包啊！ 嚟啦，快啲食啦！咁啊，唔使去揾啊嘛！哇，好似餓得好緊要咁啊！ 你唔使擔心佢嘅，你繼續睇下啦。 我都是担心啊。喂，叮当啊，起身啊。 哎呀，做咩咁嘈啊？ 我担心只燕子而家唔知会点啊。嚟啦，你再开嗰个仪器睇下。 使咩睇啊？通常都喺树上面瞓噶啦，或者匿喺屋檐下噶啦。 咁样啊？佢唔知道会唔会平安去到南方咧？ 所有嘅季候鸟咧都有辨认气候嘅本能，自然会飞去暖嘅地方噶啦。 点解呀？ 因为佢哋咧会依靠住星宿嘅位置，亦都识得就住地球磁场嚟飞噶。就算系冇人带路啊，佢都会飞到去嘅。不过季候鸟之中咧，亦都有啲好似大熊咁。 哎呀，你又先话我啊！ 大熊走咁快嘅？ 啊，正儿系你呀！ 我哋一齐行啦，好唔好啊？ 唔好啦，我今日赶时间啊。 吓， 唔知而家去到边啊？嗬， 大概去到九州附近啦。佢会沿住陆地南下嘅，照路线咧，应该去到菲律宾嗰边就啱啦。 努力啊，燕子仔，快啲飞啊！ 好似当系自己咁样啊。 飞一阵又要休息喎。 哎，乜咁冇用噶？好啦，等我俾啲嘢你食，等你有气力啲飞啦。哎呀，叮当啊，点算啊？快啲谂办法啦！ 哎，好啦，神奇缩细光。 哎呀，佢唔喐啊！ 呢只燕子真系衰皮嘅，用时空门去睇下啦。 叮当啊，点算好啊？ 定啲嚟，首先同佢诊断下睇个点先啊。 冇受过伤，只系受惊过度晕咗。 哦，佢只系晕咗啫。 啊，佢醒翻啦，咁都冇咁惊。 喂，南方喺呢边至啱啊，芝麻。 他辛苦的旅程现在才开始。 没错，海上没有隐蔽的地方是最危险的。 不知道他捱不捱得到呢？叮当啊，借个飞行器给我，我要去看看他。怎 么可以，你要做功课又要上学啊。不如等我跟着保护他吧。 你是不是保护他？ 哎呀，有什么所谓啊？ 麻烦你啊，你真是好的，我代表他多谢你啊。 你这么客气真是少有啊。好啦，我一定会将佢保送到目的地嘅，你放心，等我带好消息翻嚟啦。 你帮我问候下燕子大雄啦。我翻嚟啦，已经过咗成十日噶啦，点解叮当仲未翻嚟噶？唉，好啦。 只燕子到了菲律宾，但是现在轮到我不懂得飞回家。哎呀，弊了。 这样啊，我想叮当飞到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哦， 深秋已过，严冬再来，美味秋刀鱼肉香，唯待明年。 影印机，哇，咁多大明星同你影相嘅， 哇，呢三个咪特眼金鱼组， 哇，呢两个咪出名嘅鞋星系威水喎， 啊，咁噶，电视台嘅高级职员同我爸爸系朋友啊，系佢特登批准我可以同佢哋影相噶，啊，仲有啊，我今晚咧请咗伊藤逸嚟我屋企开生日舞会啊， 咩话？伊藤逸小姐， 哎呀，真系噶， 真系噶，其实咧我都唔想应酬噶。 喂喂喂，等一阵啦，等一阵啦，你漏咗啲嘢啊喂。 啊，唔该晒。 系啊，嗱，我啊系伊藤逸嘅影迷嚟噶，你帮我叫佢签名啊，好唔好啊？ 得噶，我都想啊。 我都系啊。哎呀，系咁嘅场合叫人签名唔系几好嘅。我系主人嚟噶，不过咧同你哋咁老友又试下啦，但系你哋唔好咁大期望啊。 切，得戚得佢啊！激死人！ 叮当，叮当啊！系啊，同我换过一个识得电视台职员嘅爸爸啦。 你又嚟无理取闹啦！ 求下你啊，叮当，你都唔知阿福几咁得戚噶。 哎呀，你啊，你份人咧死性不改噶，乜嘢事咧都要同第二个人比较啊！阿福还阿福啊，你还你啊嘛？系啦。你頭先話阿福乜嘢話？ 阿福話佢今晚請咗伊藤逸去佢嗰度開舞會啊！ 嚇、啊，佢喺同伊藤逸開舞會啊？係咪真㗎？ 真㗎！ 我好中意伊藤逸㗎，伊藤逸啊，係激氣啊！我係伊藤逸嘅忠實影迷嚟啊！哎呀，我係唔會俾佢去阿福嗰度㗎，唔得啊，唔俾佢去啊！阿福得戚成今日晚居然搶咗我偶像，好啦，立體影印機。仲要用偵察錄影機。 你做乜嘢啊？ 哎呀，我要請伊藤逸嚟呢度啊！ 哎呀，咁咪唔係啩嚇？ 首先用偵察錄影機揾到佢喺邊度。揾到啦！佢而家咧坐緊出去電視台啊！好啦，開動立體影印機。 哎呀，哎呀！是不是真的？ 只系个复制品嚟嘅咋。真正嘅伊藤翼小姐咧，而家喺去紧电视台嘅途中噶。 哎呀，我叫佢签名咯。 唔可以啊，佢只系个复制品嚟嘅咋。 妈妈，我唔制啊。 啊？ 今日系我生日，都要做嘢啊。 哎呀。 当真正嘅伊藤翼喐动或者讲说话，复制人咧都会跟足佢噶。 哎呀。 哎呀，连生日舞会都要改期，我真的不制啊。 哎呀，乜今日佢唔系开舞会咩？咁样阿福所讲嘅嘢， 唔使问阿贵啦，呢件事咧，梗系阿福佢作出嚟嘅咋。 系啦，叮当啊，我哋同佢影张相咯。 好啊。得未啊？你笑下啦。好啦，我影啦。喂，你不可以咁样噶，上博物馆唔得啊！ 哎呀，哎呀，做咩无端端会跌倒噶？ 哎呀，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 叮当啊，你整亲人哋啦！ 对唔住啊！ 啊，佢落车啦！ 佢好似到咗电视台啦喎， 好似好急咁嘅吓， 可能系迟咗啦。 早晨啊，各位早晨啊！对唔住啊，我迟到咗，因为好塞车啊。好咧，我而家去换衫啦吓。 哎呀哎呀哎呀，唔得啊，唔睇得啊！啊，佢嘅歌声真系好动听啊！ 好多谢各位啊！ 啊，我欣赏到伊藤翼嘅美妙歌喉，真系开心啊！ 唔该晒你 喎！啊，佢又开始跑啦！ 佢可能咧去第二度录影啊！ 佢啊真系辛苦噶啦！ 哇，真系伊藤翼喎！ 啊，你真系好嘢喎！喂喂喂，呢个仲唔系你间房嚟嘅？你点样影到噶？ 啊，系咁嘅，佢头先嚟我度玩啊嘛，嚟嚟拎翻嚟啦！ 我真系奇怪啦，阿福又话今晚同佢开舞会嘅。 其实佢边度有时间啊？佢系一个明星嚟噶嘛，一日唔系录影咧，就系接受访问，边度得闲开舞会先得噶？阿福讲嘅嘢全部呃我哋噶咋？ 啊！阿福居然够胆呃我哋系嘛？ 其实啊，做明星好可怜噶，为咗轻松下先嚟我屋企啫嘛。 吓！ 啊，系啦，我要翻去啦，田园推演要嚟我屋企嗰度啊，对唔住，失陪啦啊！啊！啊，好开心啊！佢哋信到十足十喎、啊。 大雄， 啊咩事啊吓，正爷？ 唉，有件事，我想你帮下我得唔得啊？ 乜嘢啊？ 系咁嘅，其实咧，我系田园退现嘅影迷嚟嘅，我想见下佢啊，得唔得啊？求下你啦！ 哎呀，唔得噶，佢嚟我屋企嘅事咧系秘密嚟噶，因为咧佢啊怕影迷嚟骚扰佢啊。 哦。算数啦，其实我都谂到噶啦。 哎呀，唔好咁啦，正义啊，嗱，不如咁样咧，诶，我去啊问下佢先啦，好唔好啊？ 真系嘅。 嗱，正义啊，你喺度等我一阵啊，我好快就会出嚟噶啦。 哦。 家下咁点得噶？就会俾人识穿噶噃。 我应承咗佢啦，点啊？ 嗯，咁冇办法啦，等我搵佢先啊。他在錄影廠那裡，他 在睡著眼覺， 當然未到他出場頂 了。我真的可以見他啊？ 不過他在睡著眼覺，所以你不要騷擾他。 哦，哇，真的太好了，就是這樣看著他我就覺得心足了。 蛤？輪到我了？ 啊？他做什麼啊？ 沒什麼，可能夢遊而已。哎呀，我哋唔好阻住佢啦，系你都要走噶啦，系咪啊？ 我能够达成我嘅愿望，都系全靠你嘅，真系唔知点样多谢你好啦。 算咩啊，小事啫。 拜拜， 再见啦，真系好啦。 大雄啊，我谂你唔会拒绝我嘅要求噶。 吓，千叶真意啊？ 咪系咯，佢话无论如何都要见到佢，唔系就打我啊！求下你啦，叮当。 真系冇理收嘅。他在拍戏啊！ 我呢是你的影迷来的，求你啊交回我两条山手啊！ 说明不可以跟他说话的嘛！ 看住你啦！ 叮当啊，叮当啊，快点删！ 我知噶， 冇问啦。 哎呀，平安啊！ 喂喂，你冇事啊嘛？ 冇 啊！ 哎呀，系啦，千叶真二佢咧？ 哎呀，佢走咗啦！ 咩话？走咗啦？佢啲功夫真系好犀利噶，呢一次真系文明不如见面啦，我学到好多嘢添啊！唉，我而家好打得噶啦，不过唔知啊，揾边一个试下好咧？揾边个咧？ 系敬安啊！寻晚我同伊顿嘅跳咗好多只舞啊！ 哦， 有好多明星都嚟咗喎，有田园对弦啦，又有千叶真二啊！ 咩话？千叶真子都有啊！ 啊，哦，哎呀， 哎呀 杜鹃鸟蛋， 哎呀， 你呢个大懒虫啦，净系识得瞓觉，乜嘢都唔做， 将军集啊，听到吗？ 我一唔看住你，你又知偷懒噶啦， 点解你咁曳噶？ 太严再攞鸡蛋你就知死啊！哎呀， 买完嘢翻嚟要扫地、洗衫、洗碗，仲唔系今晚冇饭食啊？ 咁点得啊？ 乜嘢唔得啊？唉，仲啰嗦咧，就罚你剪草噶啦！ 又冇啊！ 咁你仲唔错？哎呀，就系咁啦，我妈妈真系好恶死噶。 大雄，你讲嘢周时都系咁夸张噶喎。 哎呀，我冇夸张到啊，真系咁样噶。 我哋一真系唔信你啊！ 我有一个咁样嘅妈妈，我谂真系全世界最唔好彩嘅人嚟啦。 哎呀，呢啲到底系乜嘢嚟噶？我根本唔想要呢一样嘢噶噃，真系激死人啊！廿二世纪啲百货公司做嘢太唔小心啦。你翻嚟啦？ 我系一个最不幸嘅人啊！ 最不幸？ 系啊，咩嚟噶？ 哦，呢个啊，系杜鹃鸟蛋嚟噶。 系杜鹃鸟蛋？ 系啊，未有种雀仔叫做杜鹃嘅。杜鹃生咗蛋咧，就会放喺人哋嘅巢度，等其他雀仔嘅妈妈咧同佢孵出雀 B B， 仲同杜鹃妈妈养大个 B B 添啊！ 哇，咁呢种雀仔咁奸赖噶，咁啊呢一只蛋咧， 将佢放喺身上，咁你去到人哋屋企，人哋嘅妈妈咧就会当你系佢个仔噶。 哦， 你咪搞啊！我迟啲咧要退翻俾人哋噶，我而家有啲事要出去一阵啊。 咁好啦。不如咁啦，等我试下先。一月系咁啦。唔理几恶，佢始终都系我妈妈嚟啊！我点会唔要佢？讲下笑就得嘅。 大雄啊！ 对唔住啊！ 你讲对唔住有咩用啊？激死我啦！又要我重新抹过，点解人生仔我生仔，我生个仔咁冇用噶？翻学迟到，妻儿又食鸡蛋，大雄，你太令我失望啊！ 好啦，既然妈妈咁唔中意我，我就做第二个人嘅仔啦。系啦，我要利用呢一只蛋啊，做第二家人嘅仔啊！到底做边一家人嘅仔好咧？吓， 敬安啊！敬安，激死我啦！我叫同我看铺噶嘛，又唔知去边度玩啊！激气啊！等佢翻嚟咧，就要打佢一身嘅。 啊！敬安佢妈妈咁恶嘅，咁样啊，我做佢个仔用乜嘢俾佢打死噶？做静怡屋企嘅仔系最好不过啦，一于系咁啦。 你揾边个啊？啊，系你啊，大雄。 乜静儿你冇出到街咩吓？ 我当然冇出到街啦，做乜嘢啊？ 冇乜嘢啊！ 静儿啊，够钟噶啦！ 妈妈，我而家嚟啦！ 啊，好嘢啊，梗系去买嘢啦！ 大雄啊，对唔住啦，我而家要练钢琴噶啦，系咁先啦。 原来静儿唔系出街喎，冇机会添啊！既然系咁咧，唯有去阿福屋企啦。阿福佢屋企咧好有钱噶，我可以做下少爷仔啦，好嘢啊！系呀，我有啲紧张啊，唔知会唔会俾人识穿呢？哎，有冇人喺度啊？ 嚟啦！啊，哎呀，不原来是阿福你呀、啊？你喺度做紧乜嘢？不你放咗学啦咩吓？ 乜我真系好似阿福咩吓？ 哎呀，点解咁样问啊？你今日咁怪嘅？嗱，阿福食点心啦。 哎呀，好嘢啊！ 哎呀，你日日都有点心食噶啦，做咩今日会开心成咁样噶？ 吓、啊，阿福佢呀、啊，原来日日都有点心食噶喎。 哎呀，冇错啦，我俾今个月嘅零用钱你先啦，嗱，攞住啦。 哎呀，俾咁多钱我啊！真系好噶啦，咁嘅生活啊，真系好啦。好啦，我决定咗啊，永远都留喺呢一度住啊。哇，仲有咁多漫画喎，又有咁多新款嘅模型喎，哇，真系冇得顶啊！ 我翻嚟啦，妈妈，我啲点心咧？ 哦，你系边个啊？ 咩啊？边个啊？哎呀，啊妈妈，你讲笑咩？我系阿福啊。 阿福佢一早已经翻咗嚟噶啦。 哎呀，点会喎、 啊？哎呀，你唔使喺度诈诈递递啊！我根本唔识得你噶，你快啲走啊！快啲走翻出去啊！ 哎呀，点解会咁噶、 啊？好嘢啊！哇，啊、真系好玩啊！哇、啊，好嘢啊！过嚟啦、啊，过嚟啦、啊啊！真系好玩啊！我都未玩过咁好玩嘅嘢啊！ 哎呀，原来大雄系咩啊？喂，大雄！实在太过分啦！ 阿福，你做咩啊，妈？ 叮当！ 阿福啊，你唔好喊啦！究竟发生咗乜嘢事啊？ 大雄啊，系大雄啊！ 啊！原来大雄佢喺度整蛊做怪呀！ 阿福啊，教好水去冲凉啦！ 系，唔该晒啊！哇，真的好靓啊，连个浴室都好像泳池咁喎、 啊。好啦，等我帮佢攞啲衫拎去洗先啦。 我谂大雄佢而家咧，梗系睇紧我啲漫画书噶啦。 大雄佢啊，实在太过分啦！ 我哋唔可以俾佢系咁落去噶喎。 好啦。 啊，系咩嚟嘅咧吓？ 喂呀，大雄啊！ 阿福啊，嗰啲水够唔够热啊？你究竟系边个？大雄你喺度做乜嘢喎？ 哎呀！ 我警告你啊，你唔好再入嚟啊！你真系好曳啊！ 对唔住啊！ 哎呀，你讲对唔住就得噶啦咩吓？ 妈妈， 妈妈， 佢系真正嘅阿福嚟噶。 你到底喺度讲紧乜嘢啊？你先系真正阿福嚟噶嘛？冇错啊，你先系阿福噶。好啦，快啲入嚟补习啦！哎呀，你仲要啊去练习小提琴噶？快啲行啦！ 哎呀，唔系啊，我唔系阿福噶，我系叮当嚟噶。 阿福啊，咁而家点啊？ 由得佢啦，还点啊？我都唔想去补习同埋练小提琴噶嘛，由得叮当代替住我先咯。 大雄啊，救命啊！ 得啦 ，B103 啊 ，B103103。啊有啦，呢套咧就系以大雄嘅智慧拣出嚟噶啦。 啊！ 系喎，我哋都冇剧本，冇剧本，我哋又点念台词啊？ 放心啦，只要有呢啲录影带咧，你哋又唔需要记台词噶啦。只要一装好咧，个人就会按照自己嘅角色去演戏同埋念台词噶啦。 啊！ 我将提示器同埋舞台装置嘅线路连接埋一齐先。一按掣之后咧就得噶啦。 哇！ 仲有音响效果噶，只要企上台咧，自然就有戏服噶啦。 我做王子，真系喎，犀利啊！ 吓，我有超能力噶喎！哎呀，喂，点解咁啊？ 呢个故事有超能力嘅人咧，就系巫婆嚟啦。 咩话系巫婆啊？ 喂，咁我饰演乜嘢啊？嗯？啊？喂，点解会咁样噶吓？ 你做隔離國嘅公主啊！ 哎呀，唔制啊，我唔扮女仔啊！ 唔制都唔得噶啦！好啦，最後輪到正義啦！ 啊，咪住，等一陣先，我係咪做人魚公主啊？ 啊，冇錯啊！ 啊！咁樣我唔做啊！ 冇所謂啦。 咁又係唔係幾好嘅？ 咁樣咧，我揾個其他錄影帶啦。 哎呀，我好中意啊！头先嗰件戏服。 不过你哋各有各嘅要求，系好难揾到适合嘅戏噶。 系嘅，好啦，咁我唔做公主都冇所谓。 咁由叮当话事咯。 好啦，就用呢盒啦，你哋都冇问题噶啦。咁我哋开始啦。 啊，爸姐真系靓噶啦！啊，真系噃，我嘅身体自动会喐咁，仲会自动念台词添啊！啊啦啦啦！ 哇哇！啊，呢个细路仔真系好好食喎！做咩啊？喂，一只老虎嚟嘅？ 系小黑人森宝嘅故事啊！ 好幼稚啊！ 咩话？讲咗唔准有意见噶嘛？ 冇办法噶啦，鬼叫大雄佢嘅 IQ 咁低咩？ 冇所谓啦，你哋都咁可爱。 阿静儿，你都好可爱啊！ 好啦，我哋正式开始啦。 我要食咗你啊！ 系啊，唔好啊！不如咁啊，我俾咗把遮你，你唔好食咗我 啊！啊，你呢一把遮系几靓噶噃？好啦，嗱，咁咧我就放咗你啊！ 哎呀，吓死我啦！ 啊，我要食咗你啊！ 哎呀，我送咗对鞋俾你，你唔好食我啦！ 好啦，咁样我放过你啦。 啊！ 下一个轮到我啊！ 我唔制啊！我唔做埋啲咁嘅戏啊！我唔做。 喂，等阵啦，你系唯一嘅女主角，冇咗你点得啊？ 哎，不如咁啊，你中意做咩就做乜嘢啊？ 真系嘅？ 系啊。 咁啊，今次咧，我想试下反转做男角啊！我嘅戏服咧，仲要好豪华，最好做皇帝。 喂！正儀啊，你好威武啊！ 係啊，真係啊， 真係嘅。 今次我哋成功啦！ 好啦，開始啦。劇名叫做《皇帝的新衣》啊！啊 啊，咁咪真係啊！ 係講一個貪靚嘅皇帝俾兩個狡猾嘅裁縫師傅欺騙，你哋都已經聽過曬噶啦。 啊！又要除衫啊！ 啊，係啦係啦，等我再揾個其他嘅嘢啦。啊，真係奇啦，點解次次都係呢類咁嘅嘢咧？好啦，一於用呢套星的銀幣啦。 星的銀幣啊！我未听过噶喎， 我好细个嗰阵时听过啊。 呢一次咧一定会合你心意噶啦。 你讲呢个故事嘅内容我听先啦。 呢个故事咧系讲星星变成银币，另一个生活贫穷而心地善良嘅女仔咧得到幸福就系咁样啦。 哇，好有意思喎！ 啊，已经冇乜时间噶啦，呢一次咧一定要演完为止啊，知唔知啊？ 冇错啦，呢次咧我要揿一个强制做戏嘅掣噶啦。 有咩用啊？ 一按咗呢个掣之后啊，咁样咧就唔可以喺半途停止唔做噶啦。 好啦，我知道噶啦。 好啦，我哋开始吧啦。 我爸爸同埋妈妈都死咗啦，而家无依无靠，我只系剩翻呢一块面包啦。不过我系唔会喊噶，因为我知道天主会一直咁照顾我。哎呀，你做乜嘢啊？ 我已经有个礼拜冇食过嘢啦，我再冇嘢食我就饿死啊！ 你真系可怜噶啦，好啦，我俾个面包你食啦。 多谢你喎。 唔使多谢，你尽量食多啲啦吓。 哎呀，好冻啊，好冻啊，就嚟冻死啦！ 哎呀，你真系可怜啊！嗱，我将呢件衫俾你着啦。 真嘅，多谢你喎。 我好似有啲不祥嘅预兆咁嘅。 哎呀，你可唔可以俾嘢嚟搵我啊？哎呀，唔系我想讲噶，叮当架机令我咁讲。 咁样咪要 啊？弊啦，佢哋冇办法停止喎，因为我揿咗个强制做戏嘅掣啊！哎呀，弊啦。 诶，对唔住啊，你俾咗件内衣我。 哎呀， 点 算好啊？好啊， 我 打烂佢啊！ 叮当啊，点解你架机械仔啲故事个个都系咁样噶？ 你唔好忘记噃，呢部机械咧系依照你嘅思想嚟拣古仔噶。 大 雄 啊，日日都系你 唔好。而家唔系再拗嘅时候啦，晚会就嚟要举行噶啦。 哦，系喎。点 算好咧？吓， 嗰部机械我已经整烂咗。 嗯，冇错啦，我谂到办法啦。嗱，你哋将所有嘅嘢交俾我先。 好。 各位，你哋好嘛？首先咧喺呢一度祝各位圣诞快乐。好啦，以我为首嘅合唱团而家为你哋高歌一曲啊！